大批支持者仍然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冲击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经过几个钟的冲突之后，警方星期日晚重新控制首都的建筑。司法部说事件之中大约200人被捕。卢拉表明会对强闯国家权力机构的人作出惩罚。他又签署一项安全法令，加强首都的保安。在卸任前已经离开巴西，目前身处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博尔索纳罗在社交网站贴文谴责冲击行为，并且否认煽动骚乱。欧美多国谴责事件，美国总统拜登批评对巴西民主和权力和平移交作出攻击，强调会全力支持巴西的民主制度，又期待继续和卢拉合作。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60点，升469点，总成交金额4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4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9.2，升7.6；腾讯控股358.2，升8.8；盈富基金21.58，升4.6；美团184.8，升2.1；港交所379.4，升17蚊；友邦保险87.7，跌5毫；京东集团251.8，升0.8；小鹏汽车38.95，跌2.05蚊；鼎丰集团汽车2.5毫系升咗1仙；药明生物67.85升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7，英镑9.461，瑞士法郎8.43，澳元5.391，加元5.822，新西兰元4.98，欧元8.331。每百日元对港元5.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67。港金报1741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12美元，卖出187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噶，包括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喺九龙区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就是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啊，理工大学的意外清理好，咁都仲有车龙排到去果栏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道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缓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龙盘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慢线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都是车多。 咁另外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咧有维修工程，咁影响到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啦，都系慢车，龙尾就喺金竹角对出。咁另外土瓜湾嘅北帝街由于较早前有爆水管，介乎码头角道至到木厂街嘅一段北帝街啦，仍然系全线封闭。佐敦嘅宝灵街都系受爆水管影响，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啦，都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最后环保处提提你，装修废物咪乱掉，会影响环境同路面。下载好好斗 app， 回收一手就搞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盘点政策， 盘点政策为大家解救香港各区发展的情况。 深水埗虽然是一个旧区，但同时有不少新旧融合的地方。 近年区内增设了不少房屋，比率更加远多于当区人口的增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今集邀请深水埗区议会前副主席陈伟明以及现任深水埗区议员刘佩玉一起探讨房屋政策如何在深水埗落实推行。 1月11号盘点政策，星期三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龙虎榜伴奏精选， 曾经被他无意伤害的少女心，听住啦。 制作对上一 plug I'm sorry 的时候，主音文迪在度谂自己又有啲咩人在心入边系觉得愧疚，欠佢哋一声对唔住嘅咧？促使到有今次呢一首情歌嘅出现，作曲填词编曲 One Promise， 监制 Joey T 周石汉。 等你不要操心，未会阻你不。要太狠， 上榜两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One Promise， 愿意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 show 快活人。 早晨啊，Joy姐，早晨啊，强哥，早晨啊，各位朋友，我是小张张。 早晨啊，大佬咪，我是小Joy。 你唔叫佢嘅， 我点解要嗌佢？ 我哋都唔係遮背哥背， 我哋都唔係阿遮，我哋又唔係阿哥，係啊， 特登嘅，你估我唔知啊？ 有骨嘅， 係啦， 小心啲， 唔係只骨落。 你講咗先，嗱，你講完我澄清點解？ 強而有力，馬小強， 我覺得唔係，因為我覺得今日咧，阿李麗瑞戴嗰個眼鏡好陣勢啊。頭先咧，媽我都話咦，你呢個新眼鏡咁又 唔 係，呢個後備眼鏡，唔係，但係你呢個原來咧。 有咩陣勢啊？ 眼鏡嗱，我想繼續講 嘅。咩叫有陣勢？ 嗱，眼鏡咧，好能夠改變一個人。如果有人唔識你啦嚇，望你第一個感覺，我今日先有呢個感覺嘅。即係當望到呢個眼鏡嘅時候，完全反轉咗平時咧，我睇阿 Sarah 嗰個感覺。 點解咧？ 你呢個眼鏡咧，帶嚟三種嘅感覺。第一咧，好嚴肅；第二咧，好認真；同埋第三咧，係唔笑嗰啲啊，即係好惡嗰啲咁樣啊。即係如果 即係平時又唔嚴肅啦，又唔認真啦，同埋 唔贊成嘅，我陣間。 我都唔贊成。 係啊， 其實我今日翻嚟嘅時候，我第一次我同阿小強講，我就話我做咗一件我就好對大家唔住嘅事，我真係好對大家唔住。 因為咁似我講過。 冇錯，跟住佢就笑啦，跟住佢就笑啦。咁跟住跟住我就話，原來我唔記得咗戴我平時戴開嗰個老花眼鏡，但係我唔驚，因為我架車有兩副。 冇錯。 我就即刻我就揾翻呢一副係舊嘅。 呢副佢戴過啦。 戴過好耐啦。 我覺得佢呢副眼鏡咧有書卷味。我幾中意女仔戴啲即係黑邊眼鏡。 系 好少， 即刻除，即刻 好少， 炸炸冧除，炸炸冧。 我已经睇唔到嘢， 冇乜几个，好似我戴咗咁，即系咁有味道。 你仲好讲 乜嘢啊？ 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呢个眼镜永远都可以容许自己有啲水蒸气喺上面，但系你仍然可以睇到嘢。 其实唔系个眼镜嘅问题，系个人嘅问题，会唔会系咁？ 个人已经不嬲已经无迷为糊噶啦。 唔系你咪俾上次你嗰啲支支佢咯，你有啲支支完之后冇水蒸气。 我有俾过佢啊， 俾咗啦， 俾咗佢啦，佢用完啦，我叫佢抽水， 我抽好多啊。 净系用水， 唔系啊！ 我唔会再买第二支俾你。 我倒咗落去天台个水箱。 唔系，但系听闻好似话咧，就用嗰啲咧肥皂啊，即系其实可能你用嗰啲系有啲番碱嗰啲番碱水嘅话系可以嘅。 唔系，我睇一个 医生 啲人教嘅，咁佢就话咧，因为呢个口罩咧有啲蜡，所以咧有啲水蒸就上咗去。 个个口罩都有蜡， 个个都系噶啦，个个一样噶啦。 咁于是咧，嗰个人咧就话你将啲纸巾。貼翻個邊 唔得，我試過， 唔得， 我試過唔可以。 不過唔好搞咁多嘢啦，冇乜所謂啦。反為咧，即係你個口罩盡量唔好成日掉落嚟咯。 係 啊，水唔水蒸嘅冇所謂。 二嚟嘅就係其實你不嬲都做人都蒙查查噶啦，所以其實都冇乜所謂嘅，我都覺得 就係咁啦。 今日我哋要歡迎我哋有一位嘅特登 啊，唐慶生啊， 新時代頻道嘅 Brian， 好嘢，歡迎歡迎， 好靚仔啊！ 似我啊，有啲 似你啊，死！ 我知你成日会咁讲，跟住阿 Brian 即刻起身走。 哇，但系真系好高啊，佢高过我啊！ 我系你我就走啦，千祈唔好 黐 佢。 好啦，三个钟头嘅节目而家开始，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6%，星期一，喂，开 party 啦！ Yeah! 空蘇快活人啊！歡迎大家來到呢個香港電台第二台 Radio Two 旁邊。今年多雲有幾陣雨，吹黃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未來數天多雲。本週後期和暖潮濕，我哋一齊嚟開撇。 曾国娃娃用呢首叫《单眼皮女生》，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不如拉高翻我哋嗰啲靓仔指数啊！本来咧阿马小云坐咗喺度咧，那个指数咧一路都夹唔起啊！即系指数啊吓，咁而家咧就 觉得佢有嘅， 系我多多少少 觉得佢有，多多少少觉得佢自己有，自己有信心咪好事嚟噶。 冇错啦， 但系人哋点睇系另外一件事啊！ 冇错啦， 冇错冇错， 仲有背后点讲又系另一个 issue。 哎呀 ，OK， 多谢多谢多谢， 背后好多人都赞你话你靓仔啊，因为 多谢多谢， 可能因为平时见得多，所以咧真系唔系好觉，你唔觉得系嘅咩？ 系啊，真系会噶。 系啊，即系我身边，如果我真系见得啲比较靓嘅人比较多嘅话咧，你系唔会觉噶。但系啲人话唔系，其实觉得佢好有魅力噶，咁样咯。 O K， 多谢多谢。咁啊，系咪专登诶讲嘅呢个说话？唔系噶嗬。 唔系。 O K， 好多 谢。我啃住良心讲。 下次唔使揞大啲，揞大啲方位，尽量揞住。 冇错，我要做个榜样。 冇错。 今日咧，我喺呢一个听紧晨光嘅时候咧，听到阿小白讲爱情鸟啊。其实鸟类呢个 topic 咧，比较少喺电台多啲人讲嘅。 雀仔， 雀仔啊，系啊，佢今日唔知道讲，突然间讲爱情鸟呢一个小动物，系 love bird 咁啦。咁但系咧，我另外喺讨论区见到一种咧，唔系叫 love bird， 系叫假 bird。 系啊，假 bird， 假 bird 我有，我买过。 点解你要买假 bird 啊？ 因为我屋企好多 bird。 哦， 好多真 bird， 系咪？因为假 bird 有好多 poo poo。 喂，嗱，假 bird 有两种，假 bird 咧，嗱，如果讨论区呢一只咧，就真系形态上嘅假 bird。 系啊， 但系咧，我嗰阵时咧经过上中环有一个地方咧，佢成日放啲假。假 bird 声啊，即系你鸟类嘅声音， 雀仔叫 系啦，佢应该系卖一啲旅行啊或者行山嗰啲东西，咁我觉得个想法都几得意嘅，即系如果你入到一间铺头买呢一类行山嘅，你明唔明啊？行山嘅大自然嘅， 有啲流水声啊， 系啦，有啲雀仔声啊咁样，你会觉得好似哇，好似好有 feel 咁样啊。嗱，咁啊两种啦，假 bird 啦，讨论区呢一个咧系乜嘢咧？就有个港妈咧就发觉咧，如果大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有啲露台啊，未必露。台添啊！有時窗口、 天台啊、 窗口機、冷氣機咧，都可能會有啲天外來客，就係嗰啲雀仔，係啦係啦。咁咧嗱，其實 佢哋會喺嗰度起巢噶， 起巢 係啊， 起巢我都唔介意， 會築巢噶。 其實咧係雀。噗噗咧係好難清洗 嘅。 如果大家養雀就雀仔咧，佢滴咗落去之後，你唔知一清洗咧，佢結住咗。 因為佢哋有酸性啊嘛， 係 咪成日都講話？如果你架車係咁嘅話，第一時間應該要抹落，因為有個空嘅。 係啊， 係啊，幾靚啊咁樣。 花店花店花店車花店車 嗱呢個係白鴿嘅，呢一篤係起雀嘅， 好草間彌生， 好犀利啊！ 點點啊點點啊，草間彌生，你唔識嘢。 咁中意就中意啦，同埋有啲人如果真係覺得雀仔除咗有噗噗啦，仲會有聲音啦，佢可能喺你。我最記得嗰時候我住一間屋， 啊、 我中意嗰啲雀仔聲。 嗱、 啊， 我咁我同你講啦，我以前咧住一間樓咧對住人哋，唔係係都係 apartment 嚟嘅。啱啱對住我隔離間屋咧矮過我喎，咁、我係七樓，啱啱望正個天台， 哇！ 點知有一排佢養咗一籠嘅乳鴿、白鴿、 乳鴿係嘛？ 乳鴿咪 乳鴿同白鴿唔同噶，佢專夾 乳 鴿 就上台， 先養乳鴿，跟住又會變成 有白鴿， 跟住就會有成乳鴿， 然後佢就嗒個乳汁。 白鴿，哇！嗰啲 嗰啲聲啊， 因為佢唔係養一兩隻啊，佢係想一攞成籠啊，我都唔知佢有幾多隻， 好多嘅，有啲外來， 佢耐唔耐又會飛起，係 啊， 啪啪啪啪， 好唔雨心啊！ 嗰啲係咪咩㗎？哦，唔雨心，係咪養起唔雨心啪？ 係啊， 跌血雙龍， 啪啪啪， 跌血雙龍掟過去， 有啲羽毛嘅塵埃。啦，即系嗰啲细毛嗰啲咧，同埋嘈啦，咁样都几需要下。嗱，咁呢个 有啲比赛嘅喎，呢白鸽 有 啲系咯， 有啲 系咯， 有啲系养诶养嚟比赛噶， 嗰啲好贵， 要放佢哋噶， 嗰啲好贵噶， 有啲贵，有啲多数都唔翻嘅，你放我都唔翻啦，傻仔。 咁咧，嗰晚就话咧， 走啦，走， 梗系走啦。 为咗对抗一啲经常有啲咁样嘅天外来客咧，就谂咗个办法，可能都系人哋教嘅，就喺啲网上平台咧买咗只假老鹰。喂，我睇咗几次喎，你又买过系嘛？假老鹰啊，真系咧成只形态上 系 3D 嘅呢只，恶恶地嘅假老鹰，总之一只老鹰咯。冻喺露台，搞掂啲雀仔，系啦，唔敢诶过嚟呢个露台。但系佢大咗嗰一半年之后咧，好似又唔得咯，啲雀仔可以翻翻嚟。 雀仔佢都 雀仔知噶嘛， 系啊知。 系啊，真系你唔好当佢傻，佢真系会知 啊，系啊，即系真系啄下。 你得唔得？你上次 我试过，我上次嗰个咧就唔系 3D 嘅，我嗰个咧就系一个好似 mirror ball 咁样，唔系，系一块平面嘅一只。貓頭鷹點解咧？聽聞就係話我屋企嗰只咧就用貓頭鷹對付佢就已經得噶啦，正需要個老鷹。 但係你屋企嗰只係咩啊？雀仔。 佢就一塊板，一塊紙板。 唔係，即係對付嘅邊類雀？ 對住個對付嘅就係普通嘅麻雀，係啦，普通嘅麻雀啫。咁佢就話麻雀唔需要用老鷹，咁所以就係用貓頭鷹。咁跟住咧就會吊喺嗰啲樹嗰度。咁就係點樣嘅一回事咧？其實佢就係一塊紙板嚟嘅啫。咁一塊紙板嘅就係一隻貓頭鷹啦， 企咗喺度。 係啦，冇錯。咁有啲雀嗰啲周圍啲身嗰度嘅，佢仲有啲叮叮噹噹嘅嘢，叮叮噹噹嗰只啷啷啷嚟嘅。咁同埋佢就本身佢嗰只貓頭鷹嘅話，其實基本上咧。亦都係誒閃嘅，好似我哋嘅 mirror ball 咁樣， 冇錯， 係有反光嘅， 類似 啲 CD 啦， 冇錯啦。要唔要插電啊？ 乜都唔使，乜都 唔使。 你有太陽一射落去嘅時候嘅話，咁啲風一吹佢嘅話，佢咪喺度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咁。 哇！要定人啊，走 象真喎。 係啊，同埋嘅就係當啲風一吹佢嘅時候，佢叮噹叮噹，佢又有聲，佢又有嗰啲咁樣嘅即係反光嘅板。咁跟住咧就咁樣誒嗱，就咁樣嘅。我就試過咧就吊咗喺個咩度啦。咁點解我會咁樣做咧？就因為我架車係泊喺露天嘅，而且隔側邊就有棵樹，所以佢成日就有好多嗰啲咧 poo 就喺我嗰個車頂，係啦，咁就有人教我就你可以試下咁樣做，我就將佢掛咗我棵樹嗰度咯。哇，開頭不得了啊，非常好啊， 好寧靜，係 啊，一滴屎唔係一滴 poo 都冇啊，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同埋好平啫，講緊嘅就係幾十蚊已經搞掂啦，仲有大細啊，唔同嘅樣啊咁樣啦， 功效超然， 係啦，咁我就買咗個最大個嘅就擺咗喺度，跟住啊冇幾耐，我諗一個月都冇啊，係啲 就已經唔驚。 系啊，啲雀仔企喺佢上面度， 啄佢， 屙埋落佢个头，屙埋落佢个头， 啄佢眼啊！ 咁猫头鹰都有功夫， 系啊， 假嘅点聪明？ 嗱，点解咧？因为我而家我喺天台咧，我平时我有养雀仔嘅，我就将我养嗰啲几笼雀仔啦吓，摆喺天台。但系我每次上去就发觉咧，有啲外来啲麻雀咧，企晒喺个笼度偷佢啲嘢食啦，同埋咧雀笼下边有个盘嘅，咁佢会掹埋佢个盘出嚟嘅， 即 系拖埋个盘，系啊。 欺负佢咯， 系啊， 出嚟， 踢你 间，你出嚟，我哋又 笼里边嗰啲又冇办法， 系， 即系眼瞪瞪咁，即系睇住自己啲人系咁样，啄啄啄啄。 但系出边嗰啲雀仔秒佢， 出嚟啊， 出嚟 啊， 出 嚟 啊， 出 嚟都唔出嚟啊！ 咁所以谂啊，有啲咩办法可以咧？咁但系原来佢哋咁快已经知道系假噶， 知噶，好。 咁你换个第二只雀仔咯。 我试过换过，咁我就冇换过另外一只雀仔，我就买个再大只啲嘅就摆喺度，冇啦，已经冇用。我根本就知道。你挂咩喺度？你挂圣诞老人喺度？ 下次不如挂马老师张相咧，得唔得咧？ 咁啊，马老师嗰张相就嚟到新年嘅话，我都有用嘅，佢系驱 门神啊！ 驱魔 咁得， 驱魔神 系咪先？ 系就嚟农历新年啦，所以提大家逢星期四嗱，上个礼拜开始咗。我哋有麦玲玲师傅同我哋讲不同嘅运程，今日礼拜四唔知讲到你未啊？ 好， 留意留意 留意留意。 一双眼睛，爱的给力，芬芳美酒渗出魅力，明亮眼波就是讯息，不期然吻你的脸及前额，正待着重燃火。火心清晰透彻似酒色，谁人被你爱着，幸福开始，兴奋也是上情。红酒红酒红酒，多清新的 点为受爱的魔力，酒涌进内心，便一股动力。重燃爱火，实在爱惜，怎形容你那娇弱像无力，扮着无形吸引你。 谭咏麟嘅呢一首《酒红色的心》，今日咧就系呢一个星期一啦，所以一阵间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 古文啊， 系啦， 今日讲 farewell 啊 ，farewell 啊， 系啊，送别啊，战行啊， 我定系向你告别啊， 告别式会搞嘅， 都 会搞， 都会嘅，系咪？哦，风风光光光啊， 我今日可能有个助教， 要风光大奖嘛，唔系咩？ 大家嚟时，咁另外咧十二点钟之后就会有淑女关注组， 哇，又嚟啦， 贺年。食品啊， 正啊，咁就正啦、 啊。 喂，好啦，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和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之后第二日，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期望农历新年前当局适当增加每日的通关名额，而过年之后预计跨境学童和商务旅客增加，期望名额可以至少倍增。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东铁未用尽承载力，较以前十二卡车的时候，而家东铁的运载力减少了两成，担心全面通关之后不能够应付需求，促请港铁进一步增加班次。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永东直巴副总经理蔡顺东在同一个节目说，下星期将会复办大湾区直巴路线，农历新年期间会复办侨乡线，方便港人回乡探亲。多个听众致电节目，要求进一步放宽往返内地手续。有长者反映不懂得上网，要预约配额好不方便。亦都有市民认为核酸检测报告应该由48小时放宽到72小时。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23号卫星和搭载的试验22号 AB 星发射升空，三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实践23号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科学试验、技术验证等领域，试验22号 AB 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等新技术在轨验证试验。今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459次飞行。英国传媒报道，英国安全部门近期对公务用车进行全面搜查，发现中国产识别卡，即是 SIM 卡，可以用于定位跟踪，并且传输相关数据，引发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担忧。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有关指责毫无根据，纯属捏造，强调中国做事一向光明正大，没有必要亦都没有兴趣去收集英国车辆定位的信息。中方奉劝英方有关人员停止散布虚假消息，停止拆喊捉贼的把戏。发言人又说，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开展对外贸易投资合作。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已经对乌克兰在元旦发动的袭击作出报复行动，包括发射导弹袭击了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击中两座有1300多个乌军士兵的宿舍，消灭了600多个乌军士兵。 乌克兰军方就否认相关设施被俄军袭击，话俄罗斯的讲法只是另一次的宣传伎俩。西方传媒就报道，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在星期六晚曾经传出至少四次的爆炸声。另外，俄罗斯在东正教圣诞节的停火令在星期六午夜届满之后，乌克兰多地受到袭击。地方官员话，哈尔科夫东北地区和顿涅茨克东部都有人在俄军的攻击之下丧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01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60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7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6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5系升咗6.9，腾讯控股357.8升8.4，盈富基金21.44升3.2，美团181.7跌1蚊，港交所378.4升16蚊，友邦保险87.05系跌咗1.15，京东集团249蚊跌1蚊，药明生物67.65升6，中国平安57.6升1.25，小米集团12.06系升咗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31.61，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港金报17,470元，升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51美元，卖出1,87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启业村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刚才管道里面快线有道路工程，影响到比较车多，现在工程就已经完成，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就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景园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另外红磡的学园东街较早前有紧急维修，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佢带住个肚， 有爱地加入呢个家。 另一个佢，典型嘅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佢任劳任怨，都只为融入夫家。 佢十分痛锡自己嘅细佬，但对介入嚟嘅佢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姑嫂间嘅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八三零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吓咁啊！我哋有个说话咧，叫做辛苦搵嚟自在食啦，咁样样。咁啊，讨论区上面咧有一个人咧就摆咗张相啊，影到咧喺巴士上层啊，就影咗一个男乘客咧就坐低咗之后咧，攞盒烧味饭喺度， my favorite， 嗱食紧啦 ，my favorite， 我真系好中意食烧味饭，再加个咸蛋。 咁咧佢就 我叫烧鹅平计， 两位错晒重点。佢嘅重点就系、是、喂， 味啊 你 咁系 啊，即系 食得噶嘛。 佢话第一唔食得嘢啦，车上面啦。第二佢话令到哎我第一好肚饿咁样咁样样。 搭飞机啲人咧六杯面， 系啊，好邪恶嘅杯面， 错邪恶嘅香味就会骚扰你个鼻啦。嗱咁，但系咧亦都有啲网民就话喂，你估人哋想？ 可能人哋真系冇时间、 啊，即系两种睇法。你第一你话喂咁搞错啊，车度唔食得嘢。第二喂，你要约佢有得拣，佢都想坐低舒服食啦、嗯。可能佢一落车就要做嘢， 系啊 咁咯。所以有时真系冇办法，即系你都有时理解一下。 嗯、 你点睇啊？ 食嘢啊，我觉得佢就系、是、其实我又冇乜所谓嘅。但我唔中意咩咧？我最唔中意嘅系戏院食嘢。 嗯，系啊， 你讲人哋啊嘛，系咪？ 人哋我自己都系，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因为咁样嘅话，成个 popcorn 我唔敢食。是因为嘅就系我嗰日咧，因为我唔知道做乜嘢咧，我买咗一个 popcorn 啦，同埋我睇咩戏都好紧要嘅。如果你睇嗰啲咧炸嚟炸去嗰啲 top gun 嗰啲，我觉得 OK， 但系我就会等佢嗰啲咧 飞机炸啦，反正哇，反正反正， 因为就嗰啲声冚一冚， 系 咩刷刷刷刷， 同埋啲胶袋声，你冇玩胶袋啦，喺呢个时候系咪？即系我就会觉得又系唔同类型嘅电影嘅话都系 OK 嘅咯。例如我早嗰轮睇《阿凡达》啦，我都觉得 OK 噶。咁咧就系佢嗰啲哇飞天落地啊！冯绍林嚟啦，佢就话佢狂食，食完之后跟住佢喺度讲嘢嘅时候就停，跟住就睇下剧情啦。即系你要睇下系乜嘢。 你都暗甩，或者你好惊人哋望过嚟，咦咁样系咪？ 因为我自己本人系好小气嘅人，系啦，我因为我好怕，如果我要睇啲言情片，我要去听一啲嘅佢哋要讲啲对白嘅时候，有啲电影系真系咁，我唔可以 miss 噶嘛。例如《分手的决心》咁嗰啲咁啊，佢已经韩文噶啦，我又要睇字幕，我又要睇佢做啲乜嘢，我好忙。 又听到你嗰啲爆谷声， 跟住你有。呢啲声咧， 哇！呢啲好烦啊！ 呢啲声先吓人憎啊！ 同埋唔系一次半次， 冇错，仲要佢抄嚟抄去都抄唔到，佢耐唔耐佢又停一停，跟住又嚟， 有啲仲要捻住， 几着 仲要 捻，而家做呢个声几着， 汽水罐又吓人憎，饮晒喺度捻嚟捻去， 所以我 系 好憎噶。但你有时你要望一望佢咧，你竖佢，你竖得几多下？ 但如果你望哥系大只佬，你都即刻点算？ 唔关事，你竖完之后嘅话，其实你已经冇晒心情噶啦，佢唔会咁样啊，佢梗系会觉得嗰只，佢系咪随时又嚟？ 系啊，特登嘅有时 好憎 爆谷都系，所以你 唔中意食， 你唔敢食啊！有一次 系啊，嗱、坦白讲，即系我自己本人啫吓，咁啊有一轮我哋咪唔可以食嘢嘅，我觉得睇戏系好啲嘅，系啊，但当然我亦都唔系所有嘅嘢都禁晒，都话落，如果嗰啲即系哇乒乓乓乓乓乓乓乓，嗰啲我都可以，同埋合家欢嘅电影，我觉得冇乜所谓， 细路仔 系啦，况且我都唔睇嘅。 其实仲有一办法嘅，我唔知马小强睇戏中唔中意食爆谷啦，爆谷唔知咧，我觉得好。 好好同戲呢樣嘢好 match 同意， 即係你睇戲食炮谷好似多啲樂趣咁。係 啊， 但 係 我同意你講嘅，你係希你係覺得嗰啲合家歡啊，或者係嗰咩明日戰記嗰啲砰砰砰砰嗰啲咧，成出嘢都咁嘈咧，你食咩都得啦，食爆炸糖都得啦，係咪先？ 爆炸 爆炸糖都得，你睇下嗰啲就嗰套戲，佢都冇停過佢把。佢成出有 90% 都係爆嘢嘅，爆，咁又食爆炸糖，大家好 match 添，係咪先？ 好立體， 好立體添咁樣。但係一個辦法就係，咦？你啱啱擺一個爆谷落口，佢談情咯，咁咪含住先，唔好嚼，或者個口水溶化佢，唔好咁快嚼落去咯。我有咁嘅方法， 我都會，我都試過有時會咁啊，飲汽水都會㗎，因為有啲冰喺裏面嘛，所以你 仲要熬啊，係 啊，哦炸嘢啦，跟住你咪狂飲， 係啊， 跟住佢一靜咗就含住先。 你會唔會咁啊？ 我最中意咧，同啲啱啱識嗰啲小女朋友去睇戲咧，就有包爆谷喺度。一齐伸手落去摸嗰阵时，你 使唔使咁多嘅机夹啊？ 跟住你就食佢只手。 哎呀，唔乐意添啊！哎呀， 插落去嗰只，你又 唔系食佢只手。阿妹啊，你手咁立，我同你整翻干净啲啊， 舐翻干净。 诸如此类啦，你哋冇呢种浪漫嘅，你哋 咁嘅浪漫啊？ 咁嘅浪漫， 真系 个 拳头都硬埋。 我唔系，我唔系好享受。 你做咩个拳头硬啊？ 揼佢两拳，有啲嘢真系毫无。即系道理嘅啫，真系 食炮谷系嘅，所以有啲电影叫炮谷电影， 系 啱啦。其实系啊，有 一 种就 popcorn， 系啊，冇错 ，movie。咁其实嗰啲嘅就系冇乜剧情嘅，总之佢就合家欢，大家开心心。 系啊， 嗰啲剧情你唔会惊噶，跟到 即系鬼又唔惊， 系啦， 又冇咩大胆。细 路仔睇完之后又好开心，即系 总之佢嘎嘎笑啦。 你有冇试过有啲电影系咁？ 有啊， 尤其是我依家咁嘅年纪啦，我有时候会瞓咗一阵啦，一醒咗嗰只，我追得翻，即系继续睇。 特别有一年真系啊！同啲即系翻國內同啲朋友咁啊，帶埋啲小朋友去啦。咁我又眠咗一陣，因為咧銀幕上同埋電影院咧都係好歡樂嘅，啲小朋友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樣，我冇計啦咁啊。瞓一陣咯，擘大眼，差唔多啦，都係咁。 但係有啲好似家庭電影咧，其實都幾恐怖嘅。嗰陣時 Jurassic 咧，即係講恐龍嗰啲咧，我記得有一套哇，血腥到不得了啊！即係嗰啲就小心啲啦，帶細路仔就嚇到喂喂聲喊啊！我諗嗰啲 會咩？啲細路仔會喊？會 㗎， 跑緊嗰啲細路仔。 咁你翻到有冇去嚇佢啦？ 扮恐龍 聽話， 就揾 Jurassic 再帶你去睇戲， 再睇咁得人驚，令到佢成童年陰影。 你細個有冇試過睇過有一啲電影嘅話係有童年？ 嗰套我仲记得叫咩名字？ 叫做咩啊？ 佢利用过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 都好 惊，都唔敢做一个动作啊！ 哇， 就 系 咩啊？ 拧个头埋去瞓嗱，你可以拧，你可以望，你可以望门，即系点讲咧？床口，你可以向住床嗰边望，亦都系拧个头面向墙噶嘛。 系啊， 就系因为嗰套戏讲个男主角书生嚟，我一话听叫咩名啊？拧个头望住个墙。那個女鬼就喺度飄埋去， 好浪漫。 所以我睇完嗰套戲咩啊？嗰個恐怖嘅女鬼嚟， 係咪應該帶細路仔去睇？ 我睇完之後，我好多年到大人之後啊，即係做咗大，我都唔敢擰個頭埋牆瞓， 創傷恐懼。 我成日覺得一擰過嚟就會有隻女鬼啊！嗰套戲咧。后来阿哥哥翻拍咗叫《倩女幽魂》，但我睇嗰套咧系最早期国语片，我唔记得系咪雷神定唔知咩嗰啲 黄宇啊嗰啲啊， 黄宇独臂刀啫，我唔记得啦。总之系对最早期嗰套，佢睇嗰只胡，佢睇嗰只胡锦， 定系 甜？佢睇嗰只叫佢睇嗰只叫胡都锦。 喂，你冇乱噏喎，系你自己而家喺床上面。 佢讲喎，唔系 你喺床上面有啲动作做唔到啫。 我睇开李汉祥都系 咦，错晒重点， 最衰系你，你 拉开晒个话题。嗰套戏《倩女幽魂》真系好得人惊， 好恐怖啊！咁、 哎、 你而家仲敢唔敢啊？ 有人陪咪 OK 咯。 Yeah! 越到越恨越快乐的一种斗争，男士如迷如幻却很逼真的某种兴奋，只可以会没法说讲不出的快感，男士辗转反侧在午夜想起你谁也不男士闪着寂寞样的酒，跟星星对饮。 苏永康嘅有人喜欢 blue 蓝色，早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听嘅就系风骚浮人呢个星期一嘅早上，廿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 蓝色再少少一幅天空，剪低了做你恤衫。蓝色抱开夜夜浪接浪，海水色皮淡。蓝色。前面然后结识之间，凄美的感叹在飘散。我怀疑和你能否再多一晚？我不清楚根本天生喜欢那样那样难，还是我已对你这种色彩太习惯。 望上情，人生是一个循环，人生是一个循环。可悲的是我们一无所有来到这个人世间，又一无所有地离开。我们经过一生的心血努力，经历这么多的坎坷挣扎，经过这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不停奋斗。有些人实现了自己的志向，有些人一生都是一无所有，有些人故事是喜剧，有些人从出世开始已经是悲剧。来到人世之间，有些只得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就要离开。我们经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到最后都要两手空空离开，能够带走的只是一生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合。或者这样想，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哋一无所有嚟到，又可以一无所有离开。我哋离开嘅时候，唔使再带走喜怒哀乐，唔使再带走人世之间俾自己嘅唔开心嘅人同事。咁样谂系咪开心啲？我哋两手空空嚟到，又可以唔使再负担啲乜嘢，两手空空离开，都几好。最好嘅人生就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哋为自己为屋企人奋斗一生，我哋用尽心血终于完成自己的志向，等到生命完结嗰一日，可以同自己讲，我已经冇遗憾，我对得住自己，对得住人哋，可以安乐咁离开呢个世界。其实我哋生活喺呢个世界，呢个星球即係银河宇宙里面一颗小行星，浩瀚无边无际嘅银河，都是宇宙里面一粒好小的微尘。 在这个广阔无边际的宇宙，有没有可能其实宇宙本身都是一粒微尘？既然是这样，我们只是微尘之中的一粒微尘，那我们一生遇到的所有事情又算是什么？我相信宇宙都有循环，宇宙都有生老病死，天地万物、宇宙星辰都有生老病死。人生是一个循环，由零点出生，由今日开始，试下珍惜这个循环里面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活在宇宙中，随着这个宇宙，随着这个循环，过好我们每一日。有开始，有终结，有快乐，有悲伤。这个本来就是宇宙之间一个不二法则，没人可以改变，没人可以例外，没人可以幸运。生不起，死不哀，生与死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生就有死。 星河有一串星际流火，掌舵寻觅猎户星座，用歌于黑暗悠悠拍过，众星编出了一阙情歌。星河有一串星际流火，蹉跎留在银河闯祸，或者闯进了人马座，挽弓找一把金箭如梭。万千的皎洁星座，围着朗月奔跑就坐，在千秋不变星座，传着你或我。万千的皎洁星座，围着朗月奔跑就坐，用悲唱加效响乐，宁静宇宙出现惊破。有一串星际流火，蹉跎留在银河闯祸，或者闯进了人马座，挽弓找一把金箭如梭。万千的皎洁星座，围着朗月奔跑就坐，在千秋不变星座，传着你或我。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回屋企啦。 蛤？ 当小乌龟爬到回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了，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了，你回学了。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的风骚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是这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 张、李丽睿、马小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咁头先讲到咧，睇嘢有阴影咧，你两位有冇试过啊？ 有啊，我想讲嘅就系大白鲨。 哦，系啊， 我觉得大白鲨其实系唔应该带细路仔去睇嘅，尤其是系开头啊，开头真系黑掹掹噶嘛，跟住有一个姐姐喺度游水啊嘛，我记得噶， 靓姐姐， 系一个靓姐姐啊嘛，裸泳啊嘛，咁跟住就系，因为夜晚黑，所以咩都睇唔到嘅。咁跟住就无端端嘅话咧，佢完全系见唔到条鲨鱼。喂，史提芬史畢寶勁係勁在咁，因為佢冇錢啊，所以佢就嗰條鯊魚佢就係得個角嘅咋，咁佢遊埋嚟啊嘛，跟住咧就喺度食、去咬嘅嗰個姐姐啊嘛，咁跟住到最尾就到第二日一醒嘅時候嘅話，就剩翻隻手喺個沙灘度，我呢條鯊 其實好恐怖，真係好 震撼， 你講我都仲記得，唔係仲有啲血喺個海度咁樣浮上嚟咧，其實你嘅腦裏邊無限想像，加埋更加恐怖。 好簡單嘅配樂就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似話套戲令。好多人唔敢游水嘛， 我唔敢游水之外嘅话，我觉得最得人惊嘅系乜嘢？系连我屋企喺屋企嗰度有一个浴缸，我见到咁大兜水，我都惊。我讲真噶， 系啊、哎，我相信。 我要叫我阿嫲唔该，即系我兜水 俾个盆仔我， 系啊，好惊啊，惊咗好耐啊。 都系嘅，呢个 差唔多连厕所啊冲水我都惊啊，我惊嗰度个身。 鲨鱼夹 出 嚟咬你 pat pat 系嘛？ 有一套鬼片 系 好似系咁，好似 系 女喎， 系啊， 喺个洗 手 伸个手出嚟嘅就又系唔敢。去厕所噶，呢啲咁嘅戏唔好带细路去睇啦。 听风骚法就冇心灵阴影啦。翻嚟啦，继续我哋先睇十一点新闻。 同埋最高法院经过几个钟的冲突之后，警方星期日晚重新控制首都的建筑。司法部说事件之中大约200人被捕。卢拉表明会对强闯国家是会对强闯国家权力机构的人作出惩罚，他又签署一项安全法令，是加强首都的保安。在卸任之前已经离开巴西，目前身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博尔索纳罗在社交网站贴文谴责冲击行为，并且否认煽动骚乱。欧美多国谴责事件，美国总统拜登批评对巴西民主和权力和平移交作出攻击，强调会全力支持巴西的民主制度，又期待继续和卢拉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开始访问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行程，并且计划在星期五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预计会讨论北韩核武和导弹发展和俄乌局势等议题。日本将会在今年五月主办七国集团峰会，在岸田为期一周的出访期间，亦都会到访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和相关国家领导人会面。岸田昨日出席一个新闻节目的时候说，作为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主办国的领袖，将会利用今次访问重新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和美国讨论深化彼此双边关系，以及怎样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47点，升356点，总成交金额72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71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9.2，升7.6；盈富基金21.48，升3.6；腾讯控股 159蚊，升9.6；美团183蚊，升3毫；港交所378.4，升16蚊；友邦保险86.65，跌1.55；京东集团249.8，跌2毫；小米集团12.16，升9.2；药明生物67.65，升6；中国平安57.8，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7，英镑9.469，瑞士法郎8.434，澳元5.405，加元5.822，新西兰元4.985，欧元8.333，每百日元对港元5.9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6。港金报17,47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22美元，卖出1,87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丽翔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封路方面，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渠务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4点，哥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至德云道之间一段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仲有天水围天英路流浮山。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享受生活应该从了解生活开始。 所以我哋嘅节目就为大家带嚟唔同生活嘅面向，有科技潮流、体育新知。当然唔少得周末好去处，同埋 Kitty 为大家精心主理嘅煮食冷知识同埋家居小智慧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诗芬、崔杰彤，新生活。 点解焊接用嘅气樽咧会放出嚟噶？仲要俾啲阳光照住？ 冇，我见啲气樽气喉有油漆，呢啲易燃物质咧可能会喺我哋焊接紧嘅时候会被点着噶，搞到会火烛，所以我咪谂住抹干净佢，再攞去太阳度晒干佢咯。 你用意咧系好，但系气樽咧俾太阳直接晒住都好危险噶。唉。你呀、啊、都係聽實微電康康節目時段內嘅二台話你知，學下氣焊同電焊嘅工作安全須知啦。 就算金旅浪旅闖，本身尖沙血汗，沒法沉 默。港台電視31警星直播，提供最新罪案趨勢，宣傳防罪防騙資訊，並讓市民了解警隊，增加大眾對法例嘅認識。警星直播，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 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的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47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和外佣讲定实际会比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比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马老师。 早晨，马老师。 早晨，早晨。 几时落堂啊？ 马老师，今日有个同好靓仔。 我知嗱，因为 系咪花轮同学？ 唔系啊。 乜嘢轮我唔知 黑轮同学， 但系我有嘢宣布， 乜嘢啊？ 由于学校嘅经费好紧绝， 咁啊点 接埋？ 系，于是咧有机会，有机会请一个助教或者一个新嘅插班 生。哦，好啊好啊，不如点 解我唔 系 好明？ 老师经 济唔好，仲请多个人，其实咪有啲矛盾 咧？唔系，因为咧佢后边咧有条大水喉肥住佢啊， 佢系大水喉喺后边噶， 系 富二代嚟嘅。 系 咁，你有冇大水喉啊？老师， 你睇佢惊， 佢都有噶，但系佢条水喉塞咗，水喉系大嘅，本来 坏咗， 但系因为冇水冻， 塞喉塞喉， 你唔好吓亲。啲新同學啊， 佢哋唔驚啊！ 哎呀， 哎呀，你睇佢樣， 面 紅紅，係啊， 好想搣下佢。 頭先我哋叫佢開麥，佢咪都冇啊咁樣啊， 驚得你啊！佢唔想黐埋你住啊！ 我知， 老師今日唔係講 farewell 啊， 咁又講 farewell， farewell， 我哋先聽咗佢講 farewell， 係咩咩同舊嘅一年 farewell 嘛？ 係啊， 舊嘅唔 走啦，舊嘅唔走新嘅 唔係嘛？農曆新年啊嘛， 農曆新年， 因為好多朋友咧就可能係去第二度啊，去升學啊，工作 啊，講緊琴日啦，啲人都唔知幾好。开心啊！团年啊， 系啊， 开关 啊，系咪系咯？ 犀利， 几 啊万人啊，不知几多人啊，排队啊！ 你又上水啊？ 我琴日专登咗去睇啊！我又见到有啲TVB 啊咁嗰啲咧，即系要拍啲人。 你有冇挥手啊？ 我梗系有啦， 举个头埋 佢。唔系，我真系有啊！有时你会见到咁噶嘛？ 访问我，访问我 喺度咧，埋过去。 正啊！ 上下镜， 佢应该剪咗啦， 系咩？ 系啊， 衰 格。 啊，老师， 好多人啊嘛，所以点会讲战行咧？人哋而家先至团年，真系几开心。琴日哇，人山人海啊， 好开心啊！ 你有冇带啲嘢俾人哋带啊？ 带咩？ 带啲嘢俾人哋带？ 水火，我梗唔会啦。 你做啲嘢 嘅， 傻仔嚟嘅真系， 哎呀！ 贪心精咩？你会嚟？ 咪系啦，成日都做埋。 老师啊，落堂未啊？你都唔讲嘢嘅，都唔开始教嘅。 扮科啲嘢。 系啊， 唔系啊，我睇下呢个新同学会唔会撑一撑我啊嘛？ 撑你做咩？点 解佢唔？ 哦，你讲乜嘢啊？ 好嗱，今日讲送别战行。 嗯。 其实呢，我想讲一讲咧，喺中国古时咧，因为你好少出门嗰啲人。 嗯。 因為交通唔發達啦，同埋佢 都唔係想嘅， 係啊，即係 好大件事咯。 家鄉嘅觀念比較重嘅，即係哦，生喺嗰度，死喺嗰度咁樣。除非兩樣嘢，佢會遠行。第一股係 我知道考功名， 冇錯，仲 上京考試啊嘛。 係，仲有咧， 誒嫁出去 做生意， 嫁好好少嘅， 同商 嫁唔係嫁好遠嘅咩？應該 運啲貨出去賣。 我依家同阿李蕊蕊同学讲嘢， 你 系咁又话从商？ 你头先问完我，我未答完啊嘛。 系啊，从商都应该系啊， 系 做生意咯， 做 生 意 会做去好远咯。 仲有升官，即系如果系啊，你由呢个地方去浙江、去云南咁样，就要送别啦，就系咁啦。咁另外一 仲有噶， 啊你讲啊， 就系嗰啲山西赶尸有一个地方讲出嚟嘅。 山西赶尸都系啱嘅， 咪出门咯， 聪明啊你， 唔系咯，唔系咩？嗰啲叫马老师啊嘛，跳下跳下嗰啲，系啊，系啊，马老师，马老师，由 A 跳到去，由 A 跳到去 B， 未过啊而家。 你真係信唔信個獎你個腿啦？雖然而家唔可以睇罰， 我又唔信 咧。但係我用個方法嚟獎你個嘴。 点啊？系咪啊？关唔关事啊？呢、這个山西港师， 梗系唔关啦、啊。港师都系去翻嗰度啫，同埋因为点解有山西港师咧？就 系、 是、嗰个人可能喺第二度叮当，咁啊要翻翻。 唔系 都 系吓死异乡先至， 系啊，系咯，咪就去第二个地方咯。 系啊，唔系翻翻山西，主要系山西嗰度啲人搞嘅，系、嗯、啊，明唔明？ 咁系咪去饮杯竹叶啫？ 关咩事啊？ 你知我都精嘛？ 细路仔， 来自嗰度 系咩？ 系啊， 系 呢、 啊 這个系尖叔，呢个系尖叔同阿辉哥。 冇 错，阿Sir请食饭。 阿Sir请食饭啊，随便咗啊嘛。你正我就正，嗰阵时候有个外国人噶嘛，饮杯竹叶肠。 喂，呢啲好好。 好 有味道， 好有味 啊！ 啲 旧讲 系啊，学问下呢啲啦，冇嘢，继续。 送行， 嗯， 系啦，咁。以前送行是怎样的？ 送到在哪里？送几远的？ 以前呢，因为真的交通不发达。 所以送到村口就算了。 不是，南方和北方又不同的。北方。 哦、是不是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 那个好像不关事。 那些不是，那些是戒交的。是 啦，那个不关事。 是啊。 但是阳关路。 我知要截楼的。 是，没错。 嗯、我记得，我记得，因为我睇过，我知，因为我有睇过，好似系《纸钗记》啊， 嗯， 系啊，佢要去截楼噶，系咪要截一啲 楼 树，跟住送俾你啊？ 知唔知点解啊？几个原因，谂下， 因为啊，叫你唔好水性杨花， 系咪啊？系咪啊？ 通常是男人走的嘛，点、样水性杨？ 咁佢咪会截一啲楼送俾个老婆？ 系啊， 唔系 啊，老婆送俾个老公出远门 嘅。你会送俾边个啊？我冇考究，我唔知边个送俾边个。总之我记得佢系唔知咩 老 婆 截 楼， 老婆 截 楼送俾老公， 俾支楼佢嘅咁样咯。 系三个有三个 reason 嘅， 有三个 reason 啊？ 系 即系点解要截楼啊？ 系冇错。 第一样嘢可能俾佢爱嚟揈下揈下嘅，老公继续揈下揈下啦咁样。 我知， 系咪啊？ 我唔系个答俾佢先，唔系佢又闹我，错。 我知，因为楼枝咧比较软啊，比较容易啲摆喺自己个包袱里面。 嗱，软淋淋系其中一个原因，因为 但系做咩用先咧？佢嗰条楼 系咪寓意嚟啊？ 系 冇错，系《诗经》咧有一句“星啊往矣，杨柳依依”。 杨柳依依 系个依嚟噶 ，Auntie 杨柳 ，Auntie 嚟噶嘛 ？Auntie 唔系。 又姓柳，柳依依啊！ 中依依就系阿天， 柳 依 依 就 另外一把嘅。 系啦，即系佢随风咧，飘下飘下咧，就好似同人哋挥手喎。 哦，哎呀，好有诗意 啊！仲有第二个 reason 系乜嘢啊？个同个柳嘅音有关嘅 柳啊！ 我知，希望你可以考取功名，第时可以买柳。 是不是啊老师 不是他未必考取功名的。 是他可能不是考取功名他出去从商都不行。 是啊做事啊。 他 希 望你赚到钱 我知 买楼。 留恋留恋这样记住我们。 留 住 是啦、啊、希望他留下、哦。因为呢在中国古时呢人家走呢你是不是你都说啊留下啦这样的。嗯、即是等于有。 就算你的心里面不是这样。 是啦、啊、走啦死开啦你都要讲讲什么啊 留低啦， 冇错。 咁老师读书使唔使讲留班啦、啊？咁样 唔使， 唔使讲啦。 咁如果系嘅话，读书就唔应该送楼、 啊，送楼啊，咪就留班噶、 啊，送星啊，送星啊， 净系、 啊啊、 得马老师年年都系教呢班系留班啊。 好、 啊， 最后一个 reason 又系咩咧？ 楼啊， 同咩有关啊？同咩有关？ 同、情感有关， 唔系同一啲风水啊、传闻啊嗰啲有关嘅 风水。 哦，我知，啲人如果死咗嘅话咧，要将嗰个柳枝咧要插喺个门口嗰度嘅。 咩原因啊？ 因为 系你觉得啱， 话俾人知嘅就系呢一度有 人死咗 白事。 咁咪好大家利是咯，佢出门点解要俾条柳佢？ 咁样咯， 系错啦。咁你俾我纠正翻，我讲错吓。 好，你修正。 修正，对唔住啊啊！ 唔系纠正，系修正。 修正 系啊，即系我有部分系啱噶嘛。 系嗱，因为咧，原来咧，点解要即系清明，点解要插柳枝咧？其实就系驱邪辟鬼嘅。 哦。 咁因为嗰个引远行咧，你送啲柳枝俾佢咧。 哦。路上遇到啲狐狸精， 路上平安， 嗯，唔好撞到邪嘢。 路上遇到狐狸精，好开心 喎。系啊， 有几邪。 路上遇到狐狸精点样开心？唔该，你讲三个 reason。 左手有狐狸精，右手有孖精，咁 仲有一个 reason。 咁就开心啦。 咁就大家一齐蒸蒸蒸 蒸， 大家一齐蒸 蒸蒸蒸， 系啊，黐人 揽住狐狸蒸，饮马蒸。 三個 Leeson 俾 曬 你， 咩神 話？三個 Leeson， 三個 Leeson 俾曬你，啱唔啱啊？ 啱 啱 啊？ 啱， 哦，要即係驅邪嘅， 係啦，即係祝佢一路平安。 咁佢揸到幾時啊？嗰條樓 去到為止咯， 去到為止啊！ 你敷咗你掉咗佢啦，蠢人！你拜拜拜拜见唔到，你咪掉咗去咯。 咁渣嘅，咁快嘅， 你真系麻烦。 我以为要渣到翻嚟啊，回程。喂，你条楼咧去咗边啊？咁样 几好、啊哦。 以前楼 farewell 多数喺边度咧？有啲地方， 多 喺个艇度，喺个艇度。 系啦，艇系其中一个。嗯、因为咧 ，Q Q 透 Q 透， 冇错。仲、有咧， 艇 码头码头。 桥头同码头， 以前边有码头噶？ 有 都有嘅咩？ 有以前系坐车同埋坐船啫嘛。嗯， 但系以前唔系叫码头噶嘛？边有咁沿道？ 仲有咩地方？嗰个仲有一个地方喺边度？ 你谂下先。 系 村口。 我知飞机场。 系咪啊？啱唔啱啊？ 以前应该冇飞机场嘅。 你点知啫？你又唔喺嗰阵时。 一定有嘅。 系啊， 一定冇。杨贵妃嗰啲点会有？ 杨贵妃都有个飞字啦，咪杨贵妃机场咯。佢个飞机场叫杨贵妃机场， 呢个命名噶。 系啊，呢个命名噶。 Terminal One 同 Terminal Two 添。 系啊，左边系 Terminal One， 右边系 Terminal Two 啊。 咁咪唔 balance 咯。 咁先 balance 啦， 杨贵妃机场。 你话有 Terminal Three 同 Terminal Four 就话 唔。哎呀，好热啊！ 好点啊？继续讲啦。 我要谂个地方，我要谂个地方。 你谂埋先。 停啦。桥头啦， 系嗱，以前咧，我讲少少先，慢慢谂、 嗯。 以前北方咧，因为咧内陆啊，佢哋咧就好少嗰啲河道啊，好少码头嘅，于是咧佢哋系多数系坐骑马啦，或者行路啦、等等嘅。于是咧佢哋多数就喺个艇嗰度长亭一别，咁、就去到送到个艇嗰度啫。就大家拜拜噶啦、 uh-huh. 因为你始终都要有一个 地方讲拜拜， 就会喺个艇嗰度， 冇错啦， 就同佢讲拜拜啦。 长亭有长亭同埋短亭， 点解叫长亭短亭嘅？ 你谂下， 嗯，我知 道 long stay 同埋 嗰个亭长啲定短啲 ？long stay 短， 唔系 long stay 同埋 one night。 long stay 同 long short stay， 哦 ，one night 咩话 ？one night stay。One night stay 即系瞓一晚嗰啲。 One night vacation 系啊， 两个唔同价 钱。长亭嗰啲贵啲嘅，因为多几万，哇咁鬼开心嘅马老师。马老师佢而家反错啊， 系啊， 所以出唔到声。你冇嘢啊嘛， 我冇事。 啱啱 ，OK。 你都未讲长亭短亭。 长亭咧，其实咧就系远啲嘅。 咩远 亭？ 我哋要去远啲嘅地方。 系啦，短即系近啲就有个亭嘅。咁如果你想送远啲咧，就去即系，因为以前咧唔系咁周围城市嚟咁啊，可能有条村，然后对面山先有另一条村。 嗯。 于是咧个亭啊，如果你送得短嘅啊，去到呢、這个。 嗯。知啦、知啦。咁再远啲系咪叫长亭长啊，或者长长亭啊？更长亭啊？ 你觉得有冇啊？ 我觉得有。我觉得一定有。 冇。跟住咧就系桥头啦，因为咧就唔过桥嘅，因为咧佢哋觉得咧以前古人咧觉得过桥系一件好隆重嘅事。 嗰阵时候讲过啊，楼上 系啊， 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嘅，系啊，即系唔过就唔过啦，系。咁另外咧就系话要坐船走啦，就去到个渡头嗰度啦，就要拜拜啦。 仲有一个地方啊？你话仲有一个地方？ 仲有一个地方，你谂下 啦。我哋估啊嘛，佢就系要我哋 嗱， 嗰个地方系因为乜嘢嗱？陆路啦，水路啦， 仲有咩路啊？ 头先有水路啦，马路啦，即系佢要跑 马。我都话嗰时系冇机场噶咯，你系 我知啊。你话仲有一个，仲有一个 系啊，要你哋估下先啦。 咁就陆路、水路啊，边个路啊？唔系路， 陆路， 蛇有蛇路， 鬼有鬼路。 嗱，我再讲其他啦。咁啊，头先柳枝啦，即系话啲人走嗰时送啲柳枝啦。除咗柳枝之外， 阳关节柳啊嘛。啊 除咗送柳枝，仲有送咩俾对方？ 我知，我知，我知，馒头， 食物。饭盒、 馒头嗰啲系整定噶啦，佢去到嗰度即系现场， 即系唔食得嘅， 唔 得有啲嘢， 就地取材嘅，系啦，唔系求其， 送只送朵花俾佢，送只花俾佢， 花嚟噶， 花嚟噶， 系、 哦、 送 花， 即系嚟到啊搣搣啲花咁啊，送 咩花搣咩花，胶仔花。 点样交际翻系点？ 因为佢第时识朋友要同人交际噶嘛，咁啊，我俾咗花你，你俾咗花。 O、okay, K，、梁小姐交际花，加飞机场造句。 我们去飞机场要插一朵交际花在胸口。咁就识到新朋友， 已知识别， 冇错啊！我 落台嘅朋友，拜拜， 拜拜， 佢未讲完啊，仲有一个地方、 啊，补唔补充啊？唔好啦。 怎样转，再怎样转，身边有你陪我幻想兜圈，回味甜又软，分享总永没完。空想中那飞船，总没入场券，门打开，梦想多么远。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喺抢企业、抢人才政策之下，最近两个几月，唔少龙头创科企业和高技术初创公司积极和政府联系，考虑在香港设立国际总部或者扩大香港业务的规模，亦都有不少公司正是部署来香港上市。陈茂波在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提到，政府最近完成向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设置发牌制度的立法工作，在新制度之下，有关交易所需要符合反洗黑钱、反恐融资和投资者保障要求，和目前适用于传统金融机构的要求保持一致，相信能够为虚拟资产交易所提供一定程度的市场认可。他说近期再有虚拟资产交易所爆破的背景下，香港成为优质虚拟资产企业对接的立足点。 本港同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之後第二日，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期望農曆新年前當局適量增加每日通關的名額，而過年之後預計跨境學童和商務旅客增加，期望名額可以至少倍增。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東鐵未用盡承載力，較之前12卡車，現在東鐵的運載力減少兩成，擔心全面通關之後不能夠應付需求，促請港鐵進一步增加班次。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永東直巴副總經理蔡順東在同一個節目說，下星期將會復辦大灣區直巴路線，農曆新年期間會復辦橋鄉線，方便港人回鄉下探親。多個聽眾致電節目，要求進一步放寬往返內地的手續。有長者反映不識得上網，要預約配額好不方便，亦都有市民認為核酸檢測報告應該由48小時放寬到72小時。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灣島周邊海空域組織各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說，在星期日進行的演練重點包括對陸打擊、對海突擊等內容，旨在檢驗部隊聯合作戰能力，堅決反擊外部勢力、台獨分裂勢力勾連挑釁行徑。英国传媒报道，英国安全部门近期对公务用车进行全面搜查，发现中国产识别卡，即是 SIM 卡，可以用于定位跟踪并且传输相关数据，引发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担忧。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有关指责毫无根据，纯属捏造，强调中国做事一向光明正大，没有必要亦都没有兴趣去收集英国车辆定位的信息。中方奉劝美方有关人员停止散布虚假消息，停止拆喊捉贼的把戏。发言人又说，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开展对外贸易投资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28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80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4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9.4，升7.8；盈富基金21.46，升3.4；腾讯控股358.6。升9.2，美团182.1跌6毫，港交所379蚊升16.6，友邦保险86.85跌1.35，京东集团250蚊冇起跌，小米集团12.08升8.4，中国平安57.75升4，药明生物67.3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7，日元131.52，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1，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港金报17,47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23美元，卖出1,87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古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就在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加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仲有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在李郑屋邨。封路情况，红磡学园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学园东街去返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民乐街之间全线仍然封闭。另外，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嘅车辆不准左转去学园东街，大家要留意返。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大家留意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表示，曾经为展翔这个角色的人选想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个人物比较特殊，所以尽量想找一些有新鲜感的演员，就找了本身是电影演员的张仲文。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快活人，星期一的早上十一点四十分，咁啊讲电影啊、电视啊、剧集啊咁样样啦吓，咁啊不如我讲先啦。嗱，其实咧韩剧你系麻麻地噶，系咪？对于韩剧系咪 好睇， 马小强咧 好睇， 你好睇嗰套戏啊嘛，系咪？嗱，其实韩剧真系一套套嘅，咁啊近期有一套咧叫做《黑暗荣耀》，唔知你哋有冇睇，或者有冇留意到啦？ 宋慧乔啊， 宋慧乔做女主角嘅，咁呢一套戏咧就八集嘅，唔系太难，即系追嘅啫，因为你八集啫，好快完啫，每一集咧五啊几分钟，但系咧我睇翻网上咧，一般人咧就好。拍爛手掌啦，即係話宋慧喬，咦佢以前咧即係做啲靚靚女啊，突然間今次咧做咗一個比較暗黑啲嘅角色啦，咁啊成日都係講啲乜嘢嘅咧，就係講宋慧喬咧喺呢個讀書嘅時候，高中嘅時候咧，俾一啲同學咧做一個叫做校園欺凌啦，咁然之後咧， 就好似我哋欺凌你咁啊， 我哋冇咁誇張，嗱我 你哋冇咁誇張啊， 因為嗰個戲裏邊咧，嗱啱想講咧， 好誇張噶校園欺凌，已經好難受啦， 係 嗱。 譬如舉例，你喺香港你睇到校園欺凌嘅新聞，最多可能係都唔啱嚇，都係唔啱嘅。譬如話打下佢個頭啊，揾啲水潑下佢，笑下佢咁樣。但係我個人睇完套咧，我覺得個劇本咧其實都幾煽情同埋幾誇張嚇，寫到幾誇張啊。咁啊，仲係叫佢點樣俾嗰啲同學欺凌咧？就係、是、讀書嗰時啊，拉佢入一個體育房裏邊，即係學校嘅體育室啦，鎖埋道門，然之後咧就當然笑佢嗰啲啊，一定會噶啦嚇，可能打下佢個頭啊咁。但最誇張咧，就係揾嗰啲女仔夾髮嗰啲熱嗰啲咧，嗰啲棒棒叫嗰啲叫咩啊？燙髮卷啊，定唔知咩？熱噶嘛，辣掉身咯，辣啫啫咁咯。所以咧，戲裏邊咧有一幕咧，開始嘅時候咧，即係講佢已經係十八年後咧，佢有一幕係影佢喺度換衫嘅時候咧，全身都係呢啲燙傷嘅疤痕。咁我覺得哇，去到咁盡啊！咁然之後咧，最誇張就係話咧，老師嘅態度喎。嗱，如果有一日學校裏面發生學校嘅校園欺凌，老師會點咧？你覺得一定會處理啦。 罰嗰班係欺凌人哋嘅學生 咯。佢唔係啊，佢係鬧宋慧喬啊。 哦， 係啦。咁咧，因為宋慧喬咧就忍受咗好耐，同老師講又唔得，去報警又唔得，啲警察淨係叫啲老師嚟，你接翻啲學生走啦， 你自己搞掂佢啦， 係啦，自己搞掂佢啦，唔好煩我啦咁樣。咁你覺得會唔會咧？嗱，即係我就會覺得喺現實生活會唔會真係咁無助啊？咁啊，老師點樣咧？就嗱，佢退學啦，佢話我頂唔順啦，我退學啦。退學上面咧就話校園欺凌，學校唔理咁樣，原因就係咁樣。咁老師就叫咗過嚟，那個男老師就咩唔理啊？你而家隻手有冇跛？冇跛嘛？你隻腳有冇斷啦？冇斷啊嘛？有咩所謂咧？咁樣樣。咁跟住阿宋慧喬就話：如果嗰個你個仔俾人咁欺凌，你會點啊？咁樣。咁老師就扯火啦，除低個手錶。一巴冚咗成七八巴，其他老师就哎呀唔好啦。 嗰个系宋慧乔啊，定系嘅 宋慧乔 嗰个年轻嘅版本啊， 年轻都系年轻嘅版本，都系即系佢俾人虾，跟住想退学。 退学嗰阵时 系啦，咁就一个老师就兜巴 就埋下一个伏笔啦。 咁佢连呢个老师都摆埋去报仇之列里。 我怀疑系啦，佢 唔使怀疑，一定系 报仇埋佢个仔啦。 但系你唔会觉得好夸张咩？写到呢度咁样，即系会有啲 夸张。 我真系有保留。 真 我覺得有機會， 係 真係。 當然為咗個戲劇，你一定要將嗰樣嘢 係 啊，又誇張少少。但係其實你有時如果你睇下呢啲咁嘅新聞嘅話，都幾誇張嘅有啲。 誇張 係要拍片又剩噶嘛？ 係啊，據講啊嚇，有啲學校嘅管理層唔想張揚，就冚住。我早輪介紹台灣地區嗰套電視劇，都係講個女主角都係受欺凌。 反口。 死啦！我唔記得咗。意思咧，如果咁多地方都有呢一類欺凌嘅 電影、 電視劇咧， 即係話呢樣嘢可能存在， 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好啦，咁總之套戲咧嘅最重點就係講佢忍辱負重地嚇，因為佢退咗學啦嘛。咁佢就去一啲最辛苦嘅嗰啲紡織廠嗰度，最辛苦嘅工種，即係佢要拉啲布好大幅咁樣染色啊，又搞下咁樣捱出嚟嘅。咁一路做呢、這個。工厂女工咧，一路就自己自学成功，咁后来考翻入大学，咁到底佢点样复仇咧？我就唔喺呢度讲啦，费事剧透啦。咁总之就成套就讲佢用一个隐藏住，一路都影佢耐唔耐咧，就会去到嗰、那个以前我同学因为好有钱嘅，嫁咗个好有钱嘅，去到个豪宅个半山咁样望住佢间屋。喺度谂点样报仇，点样报仇咁样咯，咁暗黑嘅一套电影，冇咩感情线嘅，成套戏就系讲佢点样 复仇 咁样。啲人就话宋慧乔一大突破 啊， 佢系啊，同埋啲桥好唔好 啊 ？OK 嘅 ，OK 嘅，即系啲桥啊，我觉得有少少闷啊，即系如果我自己睇就，咁但系都系啲几新颖嘅，即系睇惯，如果你睇惯咗啲爱情线啊、浪漫戏啊，咁呢个就有另外一种嘅感觉。但系我觉得系夸张咗嘅，即系如果我咁睇翻咧， 明白， 因为个后半段仲有啲更夸张嘅情节噶，系啦，咁我就唔再剧透啦。 OK，、 叫做《黑暗荣耀》。 好啦，咁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咧，都系喺呢个电影平台嗰度咧系可以睇到嘅。套电影咧就叫做《White Noise》，中文咧叫做白噪音。咁就2022年嘅一套电影啊，系喺英国同埋美国合拍嘅一套电影嚟嘅。听闻都好似有啲嘅大嘅奖项咧，佢都有角逐嘅，例如里面嘅男主角啦。我自己本人好中意佢嘅，但系个样其实唔靓仔嘅。以前嘅话佢做过有一个叫做《婚姻故事》咧，同Scarlett Johansson 嗰套戏都佢都做得好好嘅，咁佢就系喺里面度就系做呢个男主角啦，男主角就叫做阿 Jack 啦，佢本身自己咧就喺大学嗰度咧就系教 希特拉嘅一啲歷史，咁就係會覺得佢嘅人就已經係比較係即係得意少少噶啦。咁但係咧呢樣嘢嘅話咧都唔重要，但係多數嘅古仔咧都係着重喺講緊嘅就係話，突然之間喺佢哋屋企附近嗰度有一架嘅就係載住一啲嘅毒氣嘅車反咗，咁跟住咧就有呢個毒氣嘅事件咧就開始就洩漏啦。洩漏嘅時候嘅話，當然啦，咁個地方佢需唔需要疏散咧？咁樣就講緊佢帶住一家五口一起去疏散的一个故事。咁其实咧，里面其实都喺度讲紧一啲，譬如可能系末世嘅电影嘅一啲叫做咁样嘅桥段嚟嘅。当面对一件咁样嘅事嘅时候，究竟个社会、个政府或者系所有嘅人，佢哋会点样去睇呢件事咧？咁当中亦都可以有呢啲咁样嘅啲剧情里面嘅思考嘅。咁除此之外嘅话咧，当然啦，我觉得最着重就系喺讲紧当嗱，其实呢啲咁嘅毒气事件也好，又或者好似我哋而家比较近啲嘅就传染病也好。其实都是一啲嘅就系大家会面对嘅一个问题。问题系在于乜嘢？就系、是、面对死亡啦。 系啊， 得意系在于嘅就系当佢哋系逃亡嘅时候，呢一位嘅男主角咧，因为揸车要好长途咁，要去到有某个地方嗰度咧，大家先至可以有个地方可以栖息。咁但系喺途中发觉嘅自己架车冇油，所以咧作为爸爸嘅佢嘅话，就梗系要冒住佢生命嘅危险嘅话咧，就要去个个 gas station 嗰度，跟住就入油啦。咁佢咧就系、是、因为咁样个而暴露喺一啲嘅毒气中间嗰度咧，就有一段时间啦。咁因为咁样嘅话咧，嗰啲专家就讲啦，死啦！如果你曾经系暴露过你自己喺呢个毒气里面嘅。有五分钟至到十分钟的话咧，你的死亡率就会高好多。咁就佢面对咗而家面对知道，即系可能你的生存率嘅话，可能是一年或者系两年。咁呢个男主角阿 Jack 就知道咗自己嘅死亡，好可能讲紧嘅就系一年或者系两年之内嘅话冇命噶咯。咁当佢一个人去面对紧一个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嘅话咧，你发觉佢个人竟然系豁然开朗咗。所以 知道自己有期限， 反而嗱嗱呢样嘢嘅话，亦都等于嘅就系好多时候嗱呢样嘢唔系好开心，但系你往往系咁样嘅、有啲人知道自己嘅死期系几时，反而喺嗰段时间嘅话，佢会更加希望可以做到一啲我哋自己未做过嘅嘢，或者会更加珍惜去活好自己嘅生活。另外佢有一个嘅就系一个比喻，个比喻嘅就系佢个老婆啦。佢个老婆就系一个后生，而且嘅就系年青貌美嘅一个女仔嚟嘅。但竟然會去參加一個咧，人哋收錢佢，俾佢食一啲嘅藥丸，係令到佢能夠長生不老嘅。但係你明明一個咁後生嘅人，你都知道自己唔會話即 係 短命嘅快死。但係佢面對死亡嘅時候嘅話，佢會寧願嘅就是、如果呢個世界有一啲咁樣嘅，即係佢會驚自己會死嚇。佢會恐懼自己會死，所以佢參加個咁樣嘅計劃，就去食一啲長生不老嘅藥，但係唔講俾屋企人聽嘅。但到最後尾嘅時候，佢用乜嘢嘅方法而去攞到呢啲咁嘅藥丸嘅話咧，亦都裡面係有一個劇情會去交代嘅。 咦？但係佢咁樣諗好得意啦，嗱，即係佢想長生不老啫，但係佢唔想同屋企人一齊長生不老咩？咁佢就會，如果佢而家咁咧，唔話俾屋企人聽咧，得佢一個人食咗咧，又如果啲藥丸 work 咧，咁我咪睇住屋企人一個個走咯。得翻佢一个咯， 我觉得系一个保险嚟，你都唔知嗰啲药丸得唔得？ 冇错啦，到最后尾嘅就系，其实究竟啲药丸得唔得，同埋佢用咩嘅方法而去攞到呢啲咁嘅药丸？但系我觉得佢只不过系用一个两个一个好大嘅对比，一个嘅就系佢嘅。丈夫就知道自己的死期会是几时的时候的话，他的人的看法完全是不同。但是一个好地地一个就是年轻貌美的人，但是大家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的话，大家分别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视觉和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套电影会给你一个反思。但是很得意的就是呢，到最后尾了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之后完晒的时候，是所有在这套电影里面出现过的演员都在一个 supermarket 大家一起跳舞。 啊，咁得意， 你明白吗？即系其实佢喺度讲紧个沉重嘅嘢嘅时候，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大家都系要乐观同埋轻松咁样去面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细嘅嘢喺里面咧，你可以睇到，我觉得其实系好睇嘅。 佢拉屎呢个 presentation， 我觉得好正。 同埋我会觉得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佢里面嗰啲剧嗰啲个对白啊，好密质质嘅。即系你讲完我到我讲，你讲完我要到我讲，即系有少少 Woody Allen 嗰啲咁嘅电影嘅。但系其实往往可能因为咁样嘅话，就可以 present。 聽到佢個名啊，所謂叫做噪音。好、多時候就係大家喺度講嘢嘅時候， 講嘢 日常生活上面嘅嘢嘅話，其實有時就可以成為一種嘅就係一種 white noise， 就係一種噪音。 好，多謝推介。 係 啊，呢、 我覺得幾好睇、我估唔到佢咁好睇。 係啊，好得。 到你， 我介紹呢套電影咧係超舊嘅電影， 超舊啦，真係超舊。 點解會介紹呢？就係、最近睇新聞，就係話當年1968年呢套電影嘅男女主角，一個男主角係16歲，女主角得15歲。 哇，未成年喎、 當年、 當年係啦，佢講咧。就嗰套電影咧大受歡迎嘅，而嗰個當年嗰個導演咧就氹呢兩個小朋友啦，男女主角咧就話全套戲其實是一套經典嘅巨著嚟嘅，就係、莎士比亞嘅《羅密歐與朱麗葉》，即係我哋睇1968年嘅《殉情記》啦、就其中有一幕咧係有啲裸露嘅鏡頭嘅，咁、那個導演當時啊據講嘅嚇就話同嗰兩位主角講咧就唔會有裸露嘅。咁後來咧就話，如果你拍咗呢一場戲咧，對成套戲咧幫助好大家，會好成功。 即係劇情需要， 唔係最緊要佢同佢講會借鏡嘅，唔會影到嘅。係雖然你哋冇著衫，但係咧個導演就個攝影機啦，即係會擺一個位睇唔到最重要嘅地方嘅。咁 冇錯，係啦。咁但係咧最近咧兩位其實而家已經70幾歲啦，因為奧利花河西，另外咧男主角叫李安南。咁佢哋兩個咧就話，因為拍咗嗰一場戲之後咧，對佢哋兩個影響好大，佢哋好多鬱結喺裏邊。我諗呢個係真係當事人先會知啦，嚇我哋即係旁觀者唔會明白嘅。咁但係咧呢一套戲咧，我講翻呢套戲先咧， 就因為呢一個新聞，所以你就睇翻呢套戲 啦，我就睇， 你就想睇翻嗰一幕係嘛？ 一定係， 一定係， 一定係。 阿李麗姐， 冬姐，我竟然 miss 咗，冇理由噶。 等於我想講講，我想睇《Three Men and the Baby》，你記唔記得呢一套電影？嗰時候佢哋話有一場戲嘅就係見到一個細路仔嘅鬼魂。就是、因為咁樣嘅話，我就睇翻，真係見到， 真 係 見到， 真係見到。 你都見到？ 見到。哎、但係佢哋話拍攝嘅嗰個地方冇可能有一個細路仔可以企喺嗰個窗後邊嘅。 咦？你講到我都想睇，但係嗰陣搞笑戲嚟嘅喎。 冇錯。 系啊， 先有个反差先大啊嘛。 咩啊 ，baby 啊嘛。 我记得三个单身男人要插一个 B B 嘛，搞到好鬼惹气啊嘛。 冇错， 记得嗰套戏啊。 系啊，就 系 因为咁样我睇翻咯。你就因为咁样我睇翻咯。 快唔快 噶？ 系咪 fit 一声噶咋？ 企咗一个人咁样，哎呀，我又讲到好惊，一个人企咗喺嗰度咯。 细路仔 就系话系啊，嗰个位系冇可能企咗个细路仔，企咗喺嗰个窗口度嘅，因为佢哋系嗰拍摄嗰个地方咧，系成30几楼。 嗱、我其实咧系求真嘅、 你扮嘢啦你， 求写真唔系求真。 你呢句说话，我听日我唔会等50年。 我即刻冇心机听， 即刻俾律师信。 我即刻冇心机听介绍呢套电影，其实我都睇翻呢一幕系嘛，系咪真系睇到？系咪真系睇到 啊？我睇唔到， 定镜逐格喐，逐格喐，逐格喐。 系啊，都睇到。 我估系嗰幕啦，都冇。其实呢套系 有冇睇唔到啊？ 冇，我睇 过， 没有。 咁你冇失望咯？咁你講完做咩？ 唔係，係咪因為你嗰、那個 再睇？ 係咪因為你嗰個電視版本啊？關唔關事 啊？我唔知啦，我有機會剪咗啦。反正真係冇嘅，係啦。但如果就電影本身，我覺得1968年嘅製作咧，我覺得係非常好睇嘅。特別呢兩個年輕嘅演員咧，演得非常好。女主角我覺得好靚，同埋咧 靚仔靚女 係冗長嘅對白。你知啦，佢哋嗰啲對白係莎士比亞裏面噶嘛，佢唔係話你流眼淚，佢唔係咁講嘅。 係點啊？ 哇！你個眼淚好似水晶咁樣，令到 好文學㗎。係 啊， 咁會唔會覺得好笑啊？而家啲人唔会咁讲嘢， 真系唔会。 系你睇埋 马老师，你个肚腩仿如一个西瓜一样，即系咁样。 系啊， 即系每一句说话总有啲文嘅扭转。 冇错，同埋咧，因为其实个故事好老土嘅，讲两个世仇嘅家族， 记得 系啦。咁啊，跟住 古仔大家都睇过 啦。古仔 呢个就唔使讲， 一个死咗，跟住一个翻翻生咁样。 冇错，但系我觉得好睇嘅，系啊，即系如果系响翻我今日呢个2022年睇咧，我覺得嗰陣一個套戲好長嘅，130几分鐘啊，中間有 intermission 嘅，好長啫， 多年。 喂，馬老師，我睇，我話俾你聽，最近我睇咗另外一套啊，喺電影平台叫做《愛爾蘭人》啊， 好睇， 羅伯迪尼路啊，3.5小時， 係啊， 3.5小時啊，你睇咗啦？ 係啊，我有啊， 我分幾次睇， 我要啊，斬開佢咯。 你點睇3.5小時戲啊？ 係啊，其實都幾辛苦噶，要去洗手間，係啊。 好睇係咪？我想問，如果唔係有啲呢單咁嘅新聞嘅話，有一套咁樣 我 就佢一定唔會睇，你會唔 會 睇？ 我會，真係，因為其實呢套戲咧個主題曲我好中意嘅，我陣間就想Michael 播， 你唱嚟聽啊！ What is you？ 人哋咁细个边度识啊？一九六八年啊，大佬 系好好听嘅呢一首歌，系啊，嗯、当年好攞好多奖，呢套电影都攞好多奖嘅。好，唔好阻大家啦，好嘛？听佢呢一首咁经典嘅， 你知道阻大家？ 系啊，我知啊。喂，同埋咧，佢呢一首歌嘅歌词咧，我睇个电影嘅 translation 咧，佢译得系非常有啲真系好靓嘅。 你想乜讀出嚟 啊？咩非常好靚？ 嗰啲歌詞啊，即係英文版譯翻做中文版嘅歌詞咧，亦都好靚，好有文學嘅水平。 歌名叫做 What is a youth? 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a maid? Ice and desire. The world wags on. A rose.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oes a youth, so does the fairest maid. Comes a time when one sweet smile has its season for a while. Then love's in love with me. Some may think only to marry, others will tease and tarry. Mine is the very best parry. Cupid, he rules us all. Caper the caper, sing me the song. 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pastime that never will pall.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 he rules us all. 嘅角度啦，咁頭先我媽又咧同阿 Sarah 講咧嗰套戲啦，即係《黑暗榮耀》裏面咧嗰個女主角咧，因為佢要復仇啦，咁佢做教師啊，教師我唔知揾幾多錢啊，但佢可以咧請一個阿姐咧，即係嗰啲中年阿姐咧，幫佢做呢個偵探，去偷影嗰啲對手啦，即係嗰啲敵人啦，跟住咧仲自己咧買一架車俾嗰個阿嬸，自己係揸架，阿嬸係揸架，我心諗可以揾咁多錢嘅咩一個教師？嗱呢個就係我睇到劇本裏邊另外一啲咧，我會覺得 反駁嘅地方。 好唔合理嘅地方，咁大家可能不过咁样嘅睇戏，可能唔好即系挑战咁多嘢，唔好播戏啦。如果大家中意，咪又睇下咯，咁样 睇下宋慧乔咯， 系啊，靓女啦，靓女。咁不过戏里边咧，由于佢要扮演一个叫做俾人屈辱咗、折磨咗咁耐咧，所以就唔会 sell 靓，唔会特别 sell 靓。 即系啲衫啊，全部都名牌啊，咁样就冇呢啲嘢， 冇呢啲嘢，都系沉郁啲啊，灰色啊、黑色啊，好嬲咁嘅样啊。好啦，咁啊翻嚟咧就会有淑女关注组， 冇错，今日要讲讲啊，关于嘅就系一啲嘅贺年食品啊，哇，里面陷阱多多啊， 真系， 真系啦， 咁啊要听， 要身体健康咧，或者要留意啦。 30亿剂次的接种疫苗防止大量患者发展为重症，但是仍然未能够有效预防感染，今后需要真正的预防性疫苗，包括多肽疫苗、 mRNA 疫苗和喷鼻式疫苗。巴西新总统卢拉就任一个星期，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大批支持者仍然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冲击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经过几个钟头的冲突之后，警方星期日晚重新控制首都的建筑。司法部说事件之中大约200人被捕。卢拉表明会对强闯国家权力机构的人作出惩罚，他又签署一项安全法令加强首都的保安。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22点，升330点，总成交金额8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4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9.2，升7.6；盈富基金21.46，升3.4；腾讯控股358.6，升9.2；美团181.1，跌6；港交所378.4，升16蚊；友邦保险87蚊，跌2；京东集团249.8，跌2毫；小米集团12.14，升9毫；中国平安57.9，升1.5毫半；药明生物67.4，升1.35毫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7，英镑9.464，瑞士法郎8.43，澳元5.397。加元5.821，新西兰元4.981，欧元8.328，每百日元对港元5.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98。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3点，升153点。港金报17470蚊，系升咗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美元，卖出18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去北角同埋跑马地，车龙就喺演艺学院。咁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都有啲爆水管嘅封路，提一提你啦。喺九龙区土瓜湾嘅北帝街，咁介乎码头角道至到木厂街嘅一段北帝街都系全线封闭。佐敦嘅宝灵街都系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都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咁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送快活呀。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新历新年就过咗啦， 农 历新年又嚟紧啦， 好 聪明啊， 好快啊，仲有两个礼拜就年初二啦， 好 busy， 系 咁快咩？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系啦咩？ 系 ，Oh my god， 好快啊！ 八加十四， 你办乜年货未啊，马家姐？ 未啊，我净系买咗几只戒指仔。 戒指？呢啲系年货咩？ 你哋唔买噶？你哋过年 过年买戒指 嘅咩？系啊，买金啊， 买金啊，识嘢 喎，真系噶， 系啊， 你金食嗰啲金啊？啲皮嗰啲系嘛？碌柚啊，嗰啲系嘛？车厘子啊，你讲紧？ 碌柚我一定买一对。 我都知道， 如果大家嚟试嘅，如果买一只， 好事成双啊！ 系啦， 阿兰，我哋今日要讲啲咩嘅贺年食品系嘛？ 我哋要讲健康嘅贺年办年货啊！即系我哋通常 你冇讲少啦，贺年食品边有健康噶？ 咁可以有啲健康版本噶嘛？ 真系 系啊！ 唔怪之咧，佢头先咧俾我睇，佢整咗嗰个萝卜糕咧，白濑晒啊， 唔系啊， 好似白糖糕咁。 又冇辣味， 就系要取代 咯， 有干瑶柱噶，有 咩做咩学我啊？ 真系平反啊！ 系啊，我见唔到咯， 我都见唔到。 我以为黑白糖糕，哇！你咁样整出嚟嘅话咧，又好上 啊！ 我觉得， 虽然印咗唔系彩色，系咪先？ 你自己见到 几疏落啊啲馅， 我都系咁话， 好疏落， 入边好多萝卜噶， 系啊啫。 真系猛整！ 好啦，我哋唔讲佢，我哋今日会教大家会整一个咧，就比较健康啲嘅 健康版萝卜糕， 系啦，萝卜糕嘅。好啦，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啦。 冇错。 咁但系其实又讲紧贺年食品，我好多种噶噃。 系啊。咁我又 你想买戒指仔？你戒指仔摆落去你个存盒度啊？ 买嗰啲朱古力金币咯，可能 系咪啊？你戒指摆落存盒度嘅。 好啦、啊。 已经分离嚟咗，有恃无恐 系啊！ 唉，有真系魔手仔噶啦， 好 系，系咪有嘢考我哋？ 系冇错，我想问一下贺年食品先。咁咧，你以下呢三款贺年食品咧，边款咧最邪恶咧？即系卡路里最高啦， 最邪恶 系 好。 第一，笑口枣。 烧口枣， 细细粒 细细粒嘅， 净系个名都冇乜杀伤力。 我都觉得系啊，有得芝麻噶系嘛？ 唔系系啊。 第二 煎堆， 煎堆边？ 煎堆边有人过年噶？ 有煎堆有， 有噶 有啊！煎堆碌碌金银满屋啊！ 系嗱，好硬嗰只系咪？ 系 哦，系 即系个 我唔食嘅， 有啲红色啊， 系啦，有个系啊，冇错， 佢 就个鸡冠咁样，我唔知点形容， 攞嚟摆嘅 啫。系啊，我唔食噶。 第三角仔。 角仔 又讲 角仔 炸 角仔，里面仲有好多嗰啲咩花生啊，有糖 芝麻 咁噶嘛， 椰丝啊嗰啲。 讲讲角仔， 嗱 最邪恶你讲咩？ 我哋用100克嚟比较先啦，一阵再慢慢分析。好，两个都唔啱。 笑口枣 系 有冇搞错啊？笑口枣细粒嘅啫喎， 系因为我哋以100克嚟计算嘅时候咧，笑口枣咧有591个卡路里。 哇！ 591 啊， 系啦。咁油果咧就有551，即系都不即系 都 唔弱好嘅， 系 唔弱嘅。咁煎堆好少少啦，但系都有426卡路里， 少啲， 少啲 系。我觉得都差唔多， 差唔多。 嗱，讲真，呢三样嘢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食， 都唔中意食。 我觉得最邪恶对于我嚟讲嘅话系胡虾， 胡虾啊， 胡虾。你虽然见到佢啊一条条一条条丝咁样，一咬你就碎啦。但 系 问题系我停唔到口啊。 不斷吃，我係要食曬成包啦，我就覺得 成包唔係成個 舒服。 仲要睇下廚房，咦冇啦喎， 係啊，即係咁樣。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我係食到唔停得口嘅嗰啲就為之係最邪惡咯。 咁其實嗱， 呢 個勁唔勁啊？ 啱喎，係 咪啊？ 如果你哇，就算有一千一萬好，你唔食嘅， 係啊，我食一啖咁，得一百啫嘛。 仲要吐翻出嚟喎！ 條數係咪咁計先？ 肯定係咁啦！ 你入咗口，你都吸咗啲油啦！ 你咩事攞乜嘢？ 咩事啊？ 定 D 啊？ 好似係 D 啊！你咧？ 咁點睇啊？如果在一個營養師嘅角度， 嗱，同埋講埋個胡蝦先，每一百克咧都有528卡路里， 係 啊，即係比笑口組啊、油果啊低少少啦，但係都唔低。 喂，全部都去五噶咯喎， 係啊， 五百幾 字頭 噶， 係啊， 一百克好少嘅啫喎。系嘛？佢话你啊，全部都五字头啊！ 我使惊佢，我有两个男朋友，你有冇啊？ 佢今日仲有一个小鲜肉喺侧边啊，见到啊，仲有一个着情侣装添啊， 同颜色咯， 系啊，灰色啊， 系啊， 真系眼冤啊，佢 冇办法，惨啊个人。自己飞埋嚟噶， 我明， 幸福啊，知你， 我睇下你好得几耐。好啦， 我 哋又原来系咁夸张， 我哋又分析埋其他先，仲有啲叫呢个脆麻花糖啊，即系黑芝麻， 即系嗰啲扭扭零零炸嗰啲嘢啦， 系都有475卡路里， 咁呢 个 好似少啲， 少啲，咁其实煎堆系最少嘅，咁啊426啦， 煎堆唔好食啊， 都系 咯，都系煎堆噶。 系 啊，拜神就摆个煎堆喺度，意思意思。 系咁，所以咪攞嚟摆嚟睇下咯，有过年气氛啊嘛。 系啊，就算佢一百都唔关事啦，系咪？ 有咩过年气氛？一嚿啡色嘅嘢，啲芝麻喺面。你问下 有个红色个鸡冠， 系有鸡冠喺度嘅，有嘅。你摆喺度，摆喺神台嘅就嗰啲系。O K， 同埋有慈姑片啊，我哋讲埋有 慈姑片， 即系炸咗 咧。 个定食唔食噶？ 个定去边啊？ 个定整嘅时候批咗。 哎呀，好痛啊！ 即系嚟紧慈姑片，我冇听过。 有啊，你冇听过咩？ 牙姑我就有。 牙姑 系啊， 牙膏啊，听过 咩？拜神啊，我阿妈。咁拜神咧，佢有啲好似一粒嘢咁样，嗰个 texture 颜色就好似啲薯仔咁。 好食噶。 吓，同埋有支嘢咁喺 度。都系叫慈姑咩？ 嗰个都系叫慈姑， 牙 姑。如果你客家嘅话咧，系牙啊树菇， 我哋叫 系啦，你食落去嘅 时 候嗰个感觉，你觉得系似树仔噶嘛，但 系 就爽身啲噶嘛，细细只噶嘛， 嗰条定真系唔批得噶， 唔批得噶。 拜神啊，系嗰个代表男， 系咩？ 系啊，你唔好整断啊， 唔系就冇咗个慈菇定。 哎呀，得啦，哎呀，你又去支持佢啦， 我唔知慈菇同牙菇系咪一样啊？ 应该系，我都翻嚟睇， 但系有呢一种叫慈菇片嘅， 系，嗯，系，嗱，咁我哋用一碗饭去计算嘅时候啦，一碗白饭咧就有230卡路里啦， 咁多噶。 多噶，哦，但系你相比我哋头先讲啲油炸嘅食物都一 半 嘅啫嘛，系 啊， 嗱，我哋八粒嘅笑口组咧，其实就等于一碗白饭啦，八粒， 咁我宁愿扒碗饭， 咪咯， 讲真嗬，咪就系 咧，廿一片嘅慈菇片咧，就有呢个一碗白饭，系啦， 哇， 咁或者数 清楚，嚟有破绽，你个片系几厚啊？ 你又啱，我拜你。 平时切嗰啲，你切开嗰啲莲藕嗰啲藕片嗰啲薄薄地咯，你唔好切咁厚咯，你唔好成粒咩？你片 就咁 粒， 而家唔同噶，你切埋面包都要厚切噶， 系 厚切嗰有分唔同嘅 size 噶，有啲 餐肉都有厚切餐肉啦， 系咪就系咯？ 厚与薄中间啦 ，OK， 好好好。 咁要放中間咁，如果你講緊廿幾塊嘅話，就維持 一 碗 飯 咁多，好少啫嘛。你慈菇好細粒啫嘛， 咁你感覺上多啊嘛。 嗯， 咁油果都有三件嘅，即係 食唔到三件， 食唔 到三件維持一碗 飯， 食唔到 油果食唔食到咧？食到， 食到㗎， 食到啊， 扮曬嘢。 我 B B 唔中意我食嘅。 跟住你俾条 B B 食， 佢个腰围同我胸围一样就费事啦，唔讲啊，就个桶噶。 佢个腰围已经大过个胸围啦，已经， 所以咪系咯， 咪唔俾咯，你明唔明啊 ？OK， 好啦，咁护虾 护虾咧就一嚿半啦。平时我哋巧思巧思一嚿半就已经 咁少， 好艰苦啊！嗰啲日子嗬， 我都觉得系啊。 即系佢屋企咧，嗱，一人分粒半护虾，或者廿一片。好啦，冇饭噶啦，够啦嘛，傻猪。 系啊，卡路里已经超 超咗啦， 好嘢。 哇，系啊，咁 翠麻花 翠麻花咧就五粒啦， 唔觉意碌咗落地下， 即刻踩烂晒，踩碎咩？ 换两片，换两片茄菇片， 都几抵嘅个卡路里。 哇，少唔少啲啊？ 咁啊，煎堆系一个啦，咁。 硬角角嗰只成串只，等于一碗饭。 咁你即系大约有个 idea， 即系点样为止一碗饭？ 咁好夸张喎， 犀利！ 佢啲卡路里来住乜嘢咧？就系因为炸 油啊， 同埋油 炸嘅时候你会吸晒啲油，同埋都系碳水化合物，即系面粉去制造嘅时候。咁当然你油一定系高卡路里个，即系碳水化合物噶。 哦， 两样加埋咁啊， 咁呢啲唔掂咯， 好油 咯， 咪你剥瓜子啦， 系啦。咁面嗰啲芝麻咧有冇益啊？ 面嘅芝麻係有益嘅，咁佢屬於種子類啦。咁你食得太多又唔好咁樣。你話嗰個鹹強咧，話自己中意食嗰個咩核桃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 係啊。 咁因為嗰啲 勁高卡路里， 即係嗰個油分都係多。雖然佢係好嘅，即係好嘅 油 分。你食得太多，咪又係咁樣咯個身形。哇！唔明白佢個身形點樣咁。 即 係 啲嘢踩人。 唔係啊，講事實啫，分析翻俾你聽。你話你食得好健康，但係個身形都係咁，就係因為食咗啲健康嘅油過量。嘅时候咧，就系都系会增磅。 阿兰如果咁讲法，即是话，若果我真系想 keep fit 嘅话，唔系话你要饮食嗰啲好嘅油或者系坏嘅油，其实基本上出嚟嘅话，个样都唔好意思，个样 都系咁嘅，个样 都系咁样嘅，都系咁 油淋淋， 系咪？ 因为你咩油，佢个卡路里都系一样噶嘛。 哦， 即系一克嘅油就有九个卡路里，即系你用咩油都好。咁当然好嘅油同坏嘅油就对于个胆固醇系有分别嘅。 嗯哼嗯 哼， 明白。好啦。咁如果系你头先讲咧，可怜食品嘅话，全部都系咁样，都系啊，四粒啊，六片啊，咁样算啦，不如。咁如果系个瓜子咯，好唔好啊？ 好， 我哋 一 问 下 你 先。 咦，瓜子又有？ 系咁，瓜子咧，边一只瓜子咧系最咸嘅？我哋有红 黑瓜。 黑瓜 系啊系 啊 啱啱冇错，因为黑瓜佢制作嘅过程中又会落咗好多啲 油 酱油 酱油啊嗰啲调味啊，有嗰啲咩 花椒、 八角啊、甘草啊等等嘅时候，咁又会用油去炒咯，咁所以就系个调味。 食几多粒健康啊？一样。 瓜子都要一粒， 梗系啦。 我哋瓜子就唔使逐粒去数啦。咁我哋会揀翻啲南瓜子，就相对比较健康啲。 我最憎食南瓜子， 我都系啊， 鹦鹉先食嘅啫。 系咯， 你 食嗰啲 就 南瓜子， 食完就话，咁即系你以嗰个手，你手心嚟计啦，一小撮系啊， 诶系咪每一个人嘅手心都唔同嘅？ 系啊， 系 啊，就跟翻自己嗰个手心，即系一即系你唔好话装到写晒嗰啲咁样啦。 知道 系啊， 即系可以食一撮啊， 系啊，一小撮咯，即系 连埋壳噶咯， 连埋壳噶啦，系啊。当然个壳唔食啦，但系嗱要睇 新年点过啊， 我都系咁话，一阵间仲要整个白濑晒嘅萝卜糕啊， 超好味， 真唔知点算。 继续啦。 嗱，想提翻有時紅瓜子咧，你見到咪會有啲好靚嘅油嘅， 係啊， 咁有機會如果佢即係可能會落咗啲礦物油啊，咁如果你 對唔住，礦物油係咩嚟嘅？ 即係其實咧就係一啲 石油嘅副產品， 唔係咁好嘅油，唔健康嘅。咁有啲人食咗即係譬如剝瓜子咧，就即係嗰只馬咁樣咔咔咔咁樣食，係 含喺個口度啊。 咁啊剝嘅時候咪會吸到個瓜子外殼嗰啲礦物油，就會導致可能有啲會腸胃不適啊，會肚餓啊，係啊。咁所以都要留意，即係話剝瓜子就唔好。掂到個殼啦！ 我想問，可唔可以整杯滾水咁樣 洗洗佢 啊？ 即係啲人食緊啲油菜 啊 嘛，係我見過。 你諗下，知你浸曬滾水啲瓜子淋曬咧，你點剝啊？ 傻豬嚟嘅，我有 啲幫你剝下殼嘅人。 係啊，雞腿剝啦。 幾核突！你食完啲瓜子，係啊，佢哋俾你啊，俾啲口水落 去，浸就唔建議，因為可以用啲即係有啲剝瓜子殼，即係儀器 機 係啦，去剝咗佢，咁就會好啲。 你唔使咁認真對待佢呢個無聊嘅問題啊，知唔知啊？即係其實佢呢個剝瓜子嗰啲由得佢哋兩公婆啦，由佢啦。 我真係驚佢浸淋教壞曬， 食南瓜子都鹹鹹地 嘅 喎。 有啲係原味嘅南瓜子嘅，可以買翻原味嘅南瓜子。 鹽嘅 係啦，咁甚至有啲咧已經剝咗殼嘅啦，即係你見到個種子係綠色咁樣嘅，即係直頭原味嘅南瓜子，係可以直接即係擺喺嗰個全盒嗰度咯，一個好嘅選擇。咁除咗我哋頭先話好油嘅嘢，我哋有啲咩即係相對嚟講健康啲嘅選擇可以擺喺個全盒啦？ 例如咧， 即係可以擺啲米通啊、紫菜， 又係紫菜，我驚。 今年如果你整个咁嘅全盒，我唔会去你呢度拜年。我话俾你听，仲有咩？ 摆啲南瓜子啦，我哋头先有讲，咁啊摆啲蔬菜条啦、果干啊嗰啲嘅。 冬瓜、糖冬瓜嗰啲， 糖冬嗰啲糖啊嘛。你飲 得嗰啲都係，嗰啲好多好多糖喺度，係 啊， 即係你嗰啲建議嘅就係南瓜子啦、米通啦、米餅啦， 或者係70%以上嘅朱古力啦，同埋一啲非油炸嘅，即係非即係冇落鹽啊、糖啊嗰啲堅果啊都好，即係少少啦，即係唔係食太多咁樣。相對嚟講，就比起頭先我哋講嗰啲遊戲就會好啲咯。 我想係遊戲，咩遊戲？ 即系嗰啲 玩 角仔 啊！哦，你玩游戏，你同我哋 OK， 同全盒玩游戏， 收翻个全盒，换个碟，豉油碟装几多花生 一阵间翻嚟，我睇下你点样介绍呢个白濑晒嘅 萝卜糕。 Sad for me. I'm a cartoon G. And my intent is to bring in a new world. Don't be sad for me. 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好啦，今日同大家要讲嘅呢个贺年食品系 健康萝卜糕。 好， 系我哋萝卜咧一斤啦，咁啊粘米粉300克，澄粉60克。 咩叫澄粉啊？ 澄粉即系嗰啲低筋嘅面粉嚟嘅。 哦，咁就叫做澄粉。 系，咁咧即系小麦。喺度即系提炼出嚟嘅，你一定要用嗰啲粉嘅。咁啊，冬菇咧，小冬菇用咗10粒先浸。 有冬菇咩？ 有噶，你睇唔到咋？ 个钉要唔要啊？个钉 要 都要，成粒。 系啊， 你觉得佢牙斩斩啊？而家开始， 你睇佢叻得几耐 ？OK， 有冬菇， 继续努力。好，咁啊，猪肉啦，我拣咗梅柳啦，咁啊，用咗125克嘅瑶柱有4粒，花生 咁多啊？ 系。花生有30克，咁啊有胡椒粉、盐同埋糖啦，适量啦。咁啊先炒咗啲花生先，咁去晒出边嗰啲衣啦，咁啊摆咗喺度等用嘅。咁跟住炒 白镬炒花生， 系咁啊，跟住用呢、這个猪肉又炒啦，炒熟咗佢先。可以 又系白镬， 系少少调味。 你系一片片定系肉松啊？ 肉粒。 肉粒 即將佢切成肉粒， 你好少肉片咁整個蘿蔔糕係嘛？ 肉粒你當佢係燒味咁樣，即係嗰啲臘腸咁樣切粒，咁啊即係蘿蔔糕切條咁樣啦。咁蘿蔔都要炒嘅，咁炒完之後咧，咁啊啲粉就開啦，用800毫升嘅粉 水 嚟開粉。咁開完之後咧，就加去個蘿蔔嗰度喺個鍋嗰度炒，要炒細火炒5分鐘。點解要炒咧？其實炒嘅過程咧就用嗰啲材料咧加曬入。去固定咗啲材料，如果唔係咧，你啲材料會沉曬喺底，或者係啦。 咁跟住咧炒完之後，炒完五分鐘咧就擺落去蒸，就大約蒸45分鐘。 好明顯你係咧沉曬落底啦。 唔 係 啊， 我咁多嘢，但我見唔到有其他所有嘢，嗰樣我全部睇唔到。 我要切開中間俾你睇，下次你就會見到啲材料噶啦。 係 啊， 係咪要蒸好耐㗎？ 45分鐘。 哇，係啦，所以佢就話係好好嘥柴火㗎。 係啊，你嗰四粒缸瑤柱咧，你係咪搣絲？ 梗 係 啦， 係 啊，揀曬周圍揀曬。咁呢個 有冇炸炸脆卜卜啊？ 冇，梗係唔炸噶啦。咁呢個其實可以蒸到兩底出嚟噶，係啊，即蒸到兩底出嚟嘅。咁所以 四底都得啦。 四底係啊，芋頭糕又整， 你就溝多啲水咯。 係啦， 唔得好氣嘅。多謝太懶今日教咗我哋呢一個咧比較健康啲嘅蘿蔔糕，希望大家試下。唔該曬啦，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昨日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通关，处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陈百里话，昨日同本港零售业界倾谈，他们对前景感到乐观，又说自从去年九月特区政府实施海外入境0+3政策，豁免酒店隔离之后，有好多外国客源来香港，相信同内地通关之后，有助带动全球客源持续上升。陈百里又说，筹备大型展览一般需时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预期之后举办的展览将会有更多内地客户参加。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卢洪洲表示，新冠病毒可以引起高烧，第一要务要抗病毒，如果没有获得抗病毒药物，其他解热镇痛药只是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最好的治本方法是尽快使用小分子抗病毒口服药物。本身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的卢洪洲在深圳接受本台专访，说发热门诊的发烧患者如果第一时间获处方小分子药物，服用之后第二日就没有症状，再过两日病毒检测就转为阴性，效果非常好，可以避免严重症状，亦都不至于高烧、肌肉酸痛等。对于内地春运正是启动，卢洪洲说未接种疫苗的长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长者，感染之后仍然会出现重症，要尽快安排他们打针，一旦感染要尽快给予口服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开始访问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行程，并且计划在星期五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预料会讨论北韩核武和导弹发展和俄乌局势等议题。日本将会在今年五月主办七国集团峰会，在岸田为期一星期的出访期间，亦都会到访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和相关的国家领导人会面。岸田昨日出席一个新闻节目的时候说，作为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主办国的领袖，将会利用今次访问重新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和美国讨论深化彼此双边关系，和怎样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28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85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4点，升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4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9.6升8蚊，盈富基金21.48升3.6，腾讯控股358.6升9.2，美团181.1跌6，港交所379蚊升16.6，友邦保险86.95跌1.25，京东集团250蚊冇起跌，小米集团12.14升9。中国平安57.95升6，药明生物67.45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31.55，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港金报17,47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34美元，卖出1,87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咗，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嘅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今年二月可以率先喺青沙管制区用到啦。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亦会陆续推出易通行，详情上 hketo.gov.hk 睇下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风骚快活人。 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夜深。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重温太震撼，愿意等你不要伤。 粗心，未会阻你不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沉迷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柔地光流。愿意等我可以起身，愿意等你回收得真情分。曾经为人，如今负荷着更深，被十获再比下沉。季节渐临近，天色却渐沉。 片段人间，流浪汉。 香港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地方，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钱人身上一个包包，可能已经是穷人一年的洗费。我叫阿May，是一个社工。可能由于我工作关系，我对社会上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特别敏感。虽然我亦都知道这种现象不单止香港有，很多地方都有。我亦都知道，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帮到的人实在不多。就以我这个社区中心为例，做事的职员不多，但是要求援助的人就很多。所以我和我的同事，晚晚都要做到七八点才走得。 阿May啊，就嚟八点咯，仲唔走？一阵你老公咧又打电话嚟催啦。 我想帮呢个婆婆咧搞埋个花佬先啊！佢好惨噶，无言无女，字又唔识多个，想申请伤残嘅津贴啊，都唔知道应该要点做。我唔帮佢，冇人帮佢噶啦。 唉，呢类嘅 case 咧，日日都有噶啦。正所谓啊，长命功夫长命早嘛。你听日翻嚟搞，咪都系一样。行啦，我老公咧打咗嚟催我几次啦。 哦，我明啦，你想坐顺风车咧？ 我都话你个人啊，话头醒味噶啦。咁得唔得啫？你住粉岭，我住沙田，你经过嗰阵咧，摆低我就得噶啦。 得啦得啦，有咩所谓？喂，咁你等等我啊。嗱，我喺 pantry 个雪柜嗰度咧，要攞翻个饭盒，再叮热嘅就行得噶啦。 吓，食饭盒？工人冇煮饭咩？今晚 唔系我食噶，你等等我啊，一阵间你就知噶啦。你等一等啊，嗱，我前面停一停车，我摆低个饭盒就走得噶啦。 摆低个饭盒，摆低俾边个啊？ 冇，咧喺嗰边个天桥底咧有个阿伯啊，系个流浪汉嚟噶。我摆低个饭盒俾佢咧，我走得噶啦。你等一等我啊。 哦，你真系好心地嘅啫。 佢好惨噶，天寒地冻，一个人瞓喺天桥底。我第一次见佢嗰一晚咧。仲落紧雨添啊！我唔忍心噶嘛，我咪喺附近嘅大排档嗰度买个饭盒俾佢咯。一盒饭有几多钱啫？帮啲人就帮啦。嚟到啦，嚟前面企喺马路嗰个咧，咪佢咯。嗱，我落去先啦吓，你坐喺度等一阵。 咪住。 嗯， 你话佢企喺边话？ 马路旁边咯。嚟，佢而家咪向我挥手，你见唔见到啊？我落去啦。 喂，咪住， 做乜嘢啊？ 喂，小姐。你唔好吓我喎、 啊！做乜嘢啊？吓你咩？ 我又冇近视，又冇远视，更加冇老花。但系我咧，乜人都见唔到。点解你会见到有个阿伯噶？ 你讲少啫啩？ 我讲真噶，成条马路黑麻麻， 根本一个人都冇啊。 咩啊？嗰、那个阿伯咪企咗喺嗰度咯。嚟，佢而家行紧埋嚟添啦。 喂喂喂，你越讲我越惊啊！阿 May 啊，不如快啲开车咯。 但系我个饭盒我未俾佢、啊。 你俾边个啫？根本都冇人。开车啦，开车啦，我惊啊！唔该你啊，唔该你，开车啦。 好啦，好啦。 今晚回到屋企，我个心仲系好乱啊！明明我见到嗰个阿伯噶，点解 Jenny 话见唔到呢？当我踏车要走嘅时候，我见到嗰个阿伯嘅表情有啲失望，又有啲嬲，我真系好唔好意思。到底呢个阿伯系人定系？想起之前那几晚，我每次拿回来给他，他都不出声，他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我。难道 做什么、做什么事、 你失惊无神在后面叫我，我被你吓死了。 Sorry 啊，不是我刚才见到你呢望着那个饭在发吽逗，那我走过来看你做什么事。做什么？ 冇乜嘢， 冇嘢嘛。 嗯， 食得饭噶啦，好冇 ？OK， 好好食饭啦。 嗯。望住台上面嘅饭餸，我又谂翻起喺天桥底嗰个阿伯，唔知今晚佢有冇嘢食咧？隐约。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 饭啊，饭！ 做咩啊？ 你 冇嘢嘛？ 你有冇讲嘢啊？ 我食紧饭喎。 吓？ 你听到人讲嘢咩？ 冇，我听错啩？ 食饭啦，隔篱屋啊，电视声开到鬼死咁大声，可能先你听到人哋电视啲声咧。 我伸手想捧起个饭碗，点知？我只手一摸落去，我唔系摸到只碗啊，而系摸到一只人嘅手啊！ 做咩啊？你做咩事啊？咁惊嘅？ 有 你今晚做乜嘢啊？ 有只手捧住我碗饭啊！ 咩啊？我唔系好明白你意思咩？有只手捧住你碗饭啊？其实你讲紧咩啊？ 你唔明噶啦，其实成件事系咁噶。老公啊，我好惊啊！你估我系咪真系遇到嗰啲污糟邋遢嘢啦？ 我真系唔知道、啊。不如咁啦，我有个朋友咧，佢叔叔好似话咩系嗰啲茅山师傅啊，帮人帮我开光啊、驱邪啊咁样。我托佢帮我问一下啦。 好啊，好啊。 唉，唔好担心啦，你快食埋碗饭先啦，冇事啊，冇事啊，今晚早啲休息，早啲休息，好唔好？ 哦 ，OK， 好。 虽然老公叫我唔好担心，但系我个心始终都好唔安乐，成晚都瞓唔着，仲好似不停咁听到有个男人喺我耳边话： 饭，我要饭。 冇啊，冇啊，你唔好再缠住我啦！ 喂，老婆啊，我今晚夜啲翻啊，你瞓先啦，唔好等我啊。 老公啊，我好惊啊，你揾咗你个朋友个叔未啊？ 啊，系唔好意思啊，我成日都开会，未有时间打啊。我听日揾佢啊。 我又要惊多日啦，唔好啦，你快啲揾佢啦。 开会啦，嚟啦，老细，唔好意思啊，今晚倾。 喂，老公啊，哎呀，激死人啊！今晚我一个人揸车经过那条天桥，当车就来到的时候， 我只能将个头拧去第二个方向，因为我唔敢望过去。我大力咁样踩咗两下油，架车嘣一声咁样经过咗嗰个地方，我个心先至慢慢放松翻。就喺呢个时候，我听到车后边有把男人声话： 我要饭。 我一望到后镜，竟然见到个阿伯坐喺后边，仲瞪大对眼望住我，好恶嘅语气同我讲： 俾饭我啊！ 许小姐，你醒啦？ 呢度喺边度？ 哦，呢度系医院，我系黄医生啊，啱啱想过嚟睇下你点。你依家觉得点啊？ 我周身好痛。话时话，点解我喺医院？ 哦，你架车发生咗意外，撞咗埋喺山边嗰度啊。不过放心啦，我哋经过初步检查，你应该都系皮外伤啫。 有冇人可以通知我老公啊？ 我哋通知咗噶啦，佢头先嚟坐咗一阵，后尾话有个会要开，晏啲再嚟。 唔该。 不过咧，你仲有位亲友等紧你。 亲友？我唔明白你意思。 哦，有个老伯伯咧，一路都企喺出面个门口嗰度。我问佢等边个，佢就指住你间房咯。咁我谂佢应该系等 你。佢系点嘅样噶？佢系点嘅样噶？ 佢着件黑色衫嘅，个样咧好残下嘅，同埋好奇怪。明明咧外面有张长凳噶嘛，但系佢一直啊企喺度。我叫佢坐到，佢都唔坐嘅。啊，仲有啊，唔知系咪肚饿咧？我听到佢系咁自言自语话： 饭，我要饭。 系佢啊！ 我要饭。 又系佢？点解啊？点算啊？喺老公帮我安排之下，揾咗一个茅山师傅。做咗一轮法事，初步算系解决咗。我冇再见到嗰个阿伯。而今晚我瞓喺床上边，有翻一种好轻松嘅感觉。终于都解决咗，真系好。咦，老公做乜嘢仲唔入嚟嘅？老公，冇人应嘅，我出去睇下先。喂呀！你在哪啊？ 厨房。 做什么啊？你刚才没吃饱吗？ 还有没有吃啊？ 只有白饭而已，你对不对啊？ 白饭。啊。我要。 老公。 我要饭，俾饭我。 为求你知，此刻太短。 求你知，爱是难断，横跨一生泪痕。如能再生于此世间，愿再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像这一晚，唯求你知此刻太短，请将此生尽铺以吻。唯求你知爱是难断，横跨一生泪痕。如能再生此世间，愿再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 老师演呢只老鬼咧，真系咧出神入化，演技好到不得了。 佢人攞饭啫嘛， 系啦， 佢最叻噶啦， 直情发挥晒佢嘅演技 啊！嚟一次，嚟一次，嚟一次， 都要准备九钟食饭， 系咪先？啱就系你嘅角色，度身定系做一个字， 一个字就好啦。 总之剧本唔使影俾佢， 根本就唔需要。 准备食饭 ，OK， 准备食饭。听朝十点风骚快乐再见，拜拜。Thank you.